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发。 大军发，咁又系我长期替工 Roger 啦。咁啊，今日都系有陶君衡啦，同埋阿龙喺度嘅。咁就今日大家都知啦，即系琴日就即系。乜鬼嘢？香港電視界最黑暗一天啊嘛，係咪先？咁我哋即係就唔係我哋自己講嘅，我哋梗係揾到啲即係當事人上嚟啦，叫做喂，你介紹下自己先。 喂 ，Hello， 我係香港電視被裁員之一，即係320分之一。咁我係編劇嚟嘅，就初級編劇 Norris。 OK， 咁 歡迎 Norris， 歡迎 Norris， 真係 歡迎歡迎。 你會唔會講話喊㗎？好乸驚喎，真 係。哦，係啊，好激動，今日都喊咗好多喎。 真係啊！ 是啊，我們大家都是其實。 為什麼呢？ 是那種你很絕望啊，你對個工業，即是對整個社會很絕望。 即明明是諗住可以找份長工，也都是其實有個發展的前景，是不 是？即是不是單單沒了份工，但現在是香港沒了個工業咯。 嗯。 即同埋是哎，咁快喊唔得喎！你講住先。 我哋講下啲笑話先咯，過嚟。 咁就其實就琴日就大家都好意外啦，即係朝早大家見到，咦，好似香港電視同埋呢個有線咧個股價咪升咗成30%啊，最高係。 係啊， 升咗成30%，咁應該喂。大家等咗 唔係係咧，香港電視咧係升得最多嗰幾隻 30%， 係啊， 即係嗰3間嚟講，如果以股價嚟講，係香港電視係升得最多嘅。 即係大家期望佢係最高的。 唔係咁，我之前喺個 Facebook 喺度同網友喺度個貼嗰度打飛機嗰陣時候就講咧，就係其實係咪已經預知到係香港電視唔得，咁跟住揾啲莊咧掃高佢。咁因為佢之前係投資咗好多億㗎嘛。 9億。 咁樣即係搵啲莊數高佢，咁你知香港嗰啲網民㗎嘛，咁佢即係香港啲股民都有呢個春江水暖鴨先知呢個 concept 㗎嘛。咁諗住唔係諗住呢一定呢阿CY呢喺個行政會議嗰啲呢嗰、那個make 個 decision 嘅話呢，咁應該係會漏啲口風響即係出面，特別係啲投行呀或者啲莊家嗰度㗎嘛。咁佢哋係預先數高呢個香港電視嘅話呢，嗰、那個股價嘅話咧，咁咪會引到一啲散户 入市， 撲入去，覺得啊，佢都十拿九穩攞到呢個牌啦。 前嗰排啊，前嗰排都有人問我，你覺得王維基攞唔投唔投到呢個牌咧？咁樣，咁我就即係因為冇乜分析過佢嗰個情況啦。不過知佢出嚟呱呱嘈咧，就知道佢已經 hold 唔掂噶啦，應該係。但立諗唔到係會咁嘅結果噶嘛？ 係。 咁你但係你如果以嗰日嘅中午咧，你睇個股價嚟講咧，十居其九，佢即係如果以傳統嘅散户嘅智慧嚟講咧， 就掂嘅。 係掂嘅。 攞到個牌嘅。 咁跟住就會結果有啲散户嘅追入佢噶嘛？ 嗱，我係員工啦，我都有手持公司股票當時， 哎、 當時啊。嗱，我手持嘅時候 係 低價嘅，咁、 哦、 都 OK 嘅。咁琴日梗係好開心啦，即係我揸嘅時候其實係2蚊到嘅，咁琴日最高去到3.2到啦。 你真係想放 咯？咁如果我放，我咪即係買個公司冇牌，咁我唔會咁做，咁當然係唔放啦。 呢、這個逆向思維你錯咗啦。我哋嗰啲係點嘅咧？即係我哋明明係捧孟聯。我哋會買阿仙奴嘅，或者買呢個利物浦啊、車路士啊，我哋咁買曼城咁。 專門問人對家， 因為點解咧？你輸一場波，你對即係中意嘅球隊，咁你都有錢收啊。 你咁西部 對沖啦，又 係啦，有啲脆沖嘅作用啊嘛 ，arbitrage 嘅作用啊嘛。 啊哈，咁就咁但係即係係啦，講翻個結果就出嚟，大家都即係非常驚訝啦。咁因為即係其實3年多以嚟咧，咁大家見到即係阿黃生咧，即係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即係例如喺另外2間電視台度刮角啊，咁亦都拍咗好多劇集啊， 又放上 YouTube 啊， 放上 YouTube 嗰套你都係編劇之一喎、 啊，係警戒線啊， 係啦，犀利啊， 多唔多 kick rate 㗎？10几廿万嘅呢个， 70几万而家， 哇，70几万，唔犀利，可能呢几日仲犀利添。 呢几日就唔知啦，个 Facebook 犀利啲咯，呢几日。 好似尋日 36萬 啦，30幾萬咯，已經去到。尋日10幾萬咁啊，開頭我睇嘅時候係。 我臨瞓覺嗰陣時已經20幾萬，凌晨5點鐘講緊。 凌晨5點鐘，咁今日再加埋今日嗰啲即 係。係啊，差唔多啦。 有冇咩內幕先 ，Doris？ 關於乜嘢個牌？ 係啊，點解攞唔到個牌先？ 嗱，其實咧。即係好老實講，其實冇牌，我哋老細係一定唔係預早知道，佢一定唔知，佢真係一定唔知。 都唔會咁戇居啦，以王維基即係身為一個魔徒，點會咁戇居？哇！又買廠房，又即係請曬人翻嚟。 唔係佢主場新聞嗰度。 唔好講到咁遠，佢係當日5點都未知啊，佢係同大家一齊知。因為點解咁講？我哋估到，我哋就係喺度話，全等陣會開記者會錄播咁樣，咁就喺個 pantry 度咁，好開心喺度講啦，有啲同事。咁就話可能會加人工啊，發牌咁。咁啱咧，老細行過，老細就笑吟吟講：邊個話發牌加人工㗎？發牌減人工啊！咁啊，好風騷啦。咁啊，將呢件事咧就傳到即係 WhatsApp 喺度傳啦。咁啊，覺得哇，我哋一定掂啦！老細咁風騷，笑吟即係笑吟吟咁啦。咁但係其實係。佢唔知咯，即係我肯定係。 即係以佢嘅神態都唔似啦。即係如果真係一早知道係唔掂嘅話，即係都要翻去屋企諗諗，究竟點樣回應啊嘛。 唔同意。 點解唔同意？ 唔係因為咧嗱，近期實係同阿王維基合作啊，有一個即係網上嘅網絡紅人，叫司徒夾大。 係。 佢3點，唔係佢3點零4點鐘嗰陣時喺 Facebook 嗰陣時已經講啊，收到風。有一個不是那麼好的消息，那其實是大致上已經估到是發不到牌，即是已經有內幕傳出來。 是 我同意你這個內幕，但是我是肯定王維基收不到這個風，因為呢為什麼這麼說，我們有些同事呢就有些都即是行內人在可能其他的免費電視，即係而家免費電視申請者嗰度，即係而家成功咗啦，即係譬如 Now 啊、Cable 啊嗰度做緊嘅，咁佢哋咧就預早得知佢哋係成功，而係發出兩個牌，咁可能佢哋就推斷到係我哋冇啦，咁於是佢哋咧就有啲 WhatsApp 問我哋，其實你老細知唔知自己冇牌啊？即係當時係未到5點啦，咁我哋係好肯定老細唔知道，即係全世界都知道，可能唔忍心同你講定咩，總之佢係蒙在鼓裏。 即係話你嗰啲競爭對手已經知道自己係攞到牌，亦都係知道係得兩個牌。 係啦，咁所以佢哋可能就推斷到我哋係冇咁樣。 唔係，我都想問一下咧，咁佢開下會話要去西環，你知唔知咩意思啊？ 今朝有同事問佢，咁佢就否認咗呢樣嘢。 哦，即係冇講過呢句説話直頭。 佢否認咗呢件事，我諗我唔知係。 佢西環抗議得嘅啫，係嘛？好似我哋咁。 但據我所知，當時5點幾嘅時候，佢係真係同編劇開緊會，咁都係公司嘅。咁中途有冇話即係走咗去西環咧？咁就唔知啦，真係。 其實咧嗱，舊年咧，我 乜我想問一個問題，乜行政會議喺西環開嘅咩？ 唔知喎，咁佢咁講，全啲報道咁講㗎嘛。 唔係 呢報道就話哎呀王維基開下會啫，無啦話要西環冇講去邊喎，咁人哋以為去中聯辦，唔知係咪咁樣。其實好似舊年都同 Lawrence 講過啦，咁舊年其實王維基都見過啲公民社會嘅人嘅，咁就即係 包括你在內喎，犀利喎，你 Roger 啫。 唔好咁講。 所以你 我買車俾佢嘅咋，大佬，唔關我事嘅。 唔怪得人哋 block 咗你嘅。unfriend 埋你啊！唉，真係繼續。 咁又其實佢自己，咁又其實佢，其實阿黃生自己都即係都講過少少原因，其實個狀況係點嘅。不過我都想問一下，即係其實你哋自己內部咧係即係有冇諗過點解會唔發呢個牌咧？其實除咗坊間即係成日都講啊係政治原因，你哋自己有冇去講啊？或者黃維基自己即係你今朝開員工大會咧，有冇即係都講點解會？你哋估係咩原因會冇呢個牌？ 有冇評估過咧？ 我哋有問佢嘅，咁之後佢就話佢如果真係有原因嘅話，佢心目中有個原因，但係佢唔講得咁樣咯。之後咁其實你睇翻 Facebook 而家都瘋傳緊，我哋初級編劇有個莊遠平個同事咧，佢寫咗篇嘢喺主場新聞有嘅，咁佢都有講到呢段，我哋開會個過程有講過。 哦，咁可能真係如果係咁，真係政治原因，會唔會係咁啊？討呢個？ 咪全世界都認為係即係因為呢個嘅阿爺啊嘛。 係啊，即係因為即係坊間都傳咧，即係電視都傳咧，即係你知啊，呢啲電視台免費牌照敏感嘅嘢，一定係即係北京點會唔理啲實理㗎嘛？ 啱啊， 係啊，咁 你攣香港電台都攣咗咁多次咯， 咪就係咯， 其實我反而好奇。 如果開咗個新電視台， 唔係喎，啲官僚咧，其實係有個最大擔心係你俾你打出入去嗰個市場嗰度，亞視執咗點算啊？ 我真係好好奇，除咗政治原因，啲人覺得係咩原因啊？ 冇第二個原因。 係咯， 有嘅，不過簡講啦。其實 唔係，就算你港英年代都好，呢、這個都係政治原因。 是啊， 港英的年代为什么要即是、控制那个免费电视那个发牌，即是你、我现在所讲的免费电视即是无线啊。 咁你讲下你捞了20年政治，咁就你清楚一点啦。 我都不好清楚的大佬。不过问题就是喂、任何一个政权啊都是要 control media 的啦，他觉得 control media 等于 control 群众嘛。 嗯， 是不 是 ?ok。咁你王维基即是太叻仔啊。他花名是什麼話？魔童 啊， 是不 是？他更加 魔童是講緊啲做 iBank 嗰啲友嘅啫嘛，即係能夠即係捲起風雲嘅人嚟噶嘛。咁阿爺點會信得過嚟咧？ 嗯， 佢好似話佢唔會搞政治乜滯啊嘛，喺個電視台裏邊。 係啊，即係當時諗住乖啲，即係話收下口啦，我哋啲劇唔好咁敏感啦，唔好講咩新聞節目咩內容咩立場唔好講啦。咁以為乖啲就有，但係。他們真的很維穩很安全，即是連乖啲都沒有。 阿爺才不會信你。你記不記得在亞視呢、那時候有一個傳聞我看過的。 他 就說我不是諗住做中央電視台的第十台的。 哦是是是你就死了。是我哋阿爺很小氣的嘛。 我哋亦都不打算呢是親共的。因為親共是沒有市場。 那幾一世。 反共在香港才有市場的。你呢啲咁嘅 slip of the tongue， 基本上睇到你個心態係點？ 咁啊幾多世㗎啦？啲説話，自由黨當年咪就係田北俊，係嘛？倒戈，即係反呢個廿三。 喂喂，停！喂，老蕭講過，喂阿、你老闆啊，維基已經同中央交咗心，就唔會走去拍啲政治節目㗎咯噃。 呢個我講翻，即係呢個行內咧，即係傳點解，即係會即係傳當時嗰、那個，即係舊年十月嗰個形勢先啦。其實就係、是。講緊呢李保安即係依家 TVB 嗰、那個係咪業務總經理乜鬼嘢呀，即係究竟 總之高層啦，係 係啦，咁就咁上北京講呢，係話即係你哋台呀係搞電視劏房，咩叫電視劏房你知唔知？即係你哋咪話去到做到第六年會有三十幾個頻道嘅，係冇記錯，好似話嗰啲頻道係即係可以租俾人㗎嘛，有冇係咪係咪有呢樣嘢呀？ 我就冇好詳細了解佢哋交上去個申請書裏面有啲咩啦，但我有聽過30個 channel 呢樣嘢嘅。 吓、電視劏房就係即係譬如阿土華民主書院咁，喂我想打黃丹去香港教下書咁樣，咁係一個頻道，咁啊社民連咁又一個頻道，咁你成何體統呢？係咪先電視劏房喎、即係咩人都租得，民建聯租得，民主黨租得，公民黨租得喎，咁樣喎。 O、okay, K， 即係咁，即係 驚呢樣嘢咯。 係，其實講到 咁，變成反共基地咯。 係 咁王維基老實講喺佢嘅過往嘅歷史裏面，即係搞城市電訊啊、香港寬頻咁成功、咁叻仔嘅商人，係咪啊？ 嗯。 仲有，你知佢係幾多年移民嘅？ 佢係咩啊？ 九零年到移民嘅， 移民 加拿大。 其實 九零年嗰陣時候係咩人會移民呢？ 驚89664，驚俾呢個香港到時會清場，驚俾呢個坦克車碌嘅人， 所以佢 驚赤化嘅人， 冇錯， 所以好識政治啊，其實 唔係，即係佢識走位。咁阿爺點會即係睇翻你嘅歷史，同埋以佢咁樣嘅即係商業嘅經驗同埋成功，喂，老實講，佢應該做全國政協噶嘛，點會走去咩撈個浙江省嘅政協咁簡單㗎？即係證明你阿爺唔係好信你啊！嘅情況之下啦、 明白。喂，我有另一個問題，即係關於即係免費電視行業啦。即係依家咧，咪好多人講話，喂，你哋冇咗個牌，咁不如你哋搞網絡電視啊，或者做第二啲嘢啦。其實 有咩出路？ 係啊，有咩出路？咁但係你點樣睇呢啲出路咧？你覺得對你嚟講，搞翻免費電視或者即係去做可能做網絡電視啦，你覺得呢兩者有冇分別咧？即係你。依家投身咗呢個電視業革命嘅行列之後， 嗱，今朝咧，我哋問老細咧，佢就話佢自己未諗好 plan B， 因為佢確實當時即係一路以嚟 只係得一個 plan B， 係啦，咁佢就未有啲好成熟嘅諗法。咁但係作為我哋自己，其實我哋不嬲咧，作為員工都覺得其實網上即係 video on demand 其實係 好過 broadcasting 好多㗎嘛，即係而家呢個年頭，即係覺得其實係，不過可能佢啲即係覺得廣告未必收返錢呀，又或者收即係唔知點樣可以搵返，我哋因為我哋用拍劇用嗰嚿錢好大㗎、即係比起 TVB 製作係大好多㗎，係 100萬一集㗎嘛， 淨係製作費就100萬一集，仲、 其他咁誇張呀、 係啊，其實係燒錢過 TVB 好多，所以如果純粹用網上嘅廣告收費，我覺得係冇乜可能可以經營落去。 喂，同埋佢哋好多用實景㗎嘛，全部。 喂，同埋主場社話你哋個製作呢好多時係好美劇式咁樣喎，即係13集短劇啊，然後你中間係唔會插任何廣，差唔多唔會插任何廣告咁嗰隻㗎喎。 係因為其實呢老細佢呢係有一排佢覺得即係我哋有好多大部分啲中高層呢都係 TVB 過嚟，佢覺得我哋仲係即係留戀 TVB 嗰種寫嘢方法，佢直情係停工，即係完全冇 productivity 兩個禮拜，就齋叫我哋睇美劇，真係喺個我哋喺個 training room 度一齊成班編劇就喺度睇，睇完之後 sharing寫返分場出嚟，寫返有咩唔同，即係我哋就要用嗰個方式 嚟。咁咪同你近時喺浸會讀書嘅時候。 係啊，其實即係大家都覺得嘩好 amazing 啊！即係你俾錢咁樣，大家就去上堂，大家 workshop presentation 咁樣咯，即係好有心去扭轉你嗰種即係寫劇集 電視嘅文化。 哦，即係老細用緊張過啲製作人，好少有喎呢個。 佢真係佢管到好細，佢甚至係會即係睇我哋啲劇本逐句睇，然後呢句唔係好得，唔夠實，即係佢會咁樣咯。佢係真係好俾心機去改。咁而家我哋即係 HKTV 冇咗之後，咁我哋有咩出路呢？咁我哋唔會死嘅，我哋都寫到嘢嘅，我哋都真係喺呢個行業裏面都算係最優秀嗰批，係唔會死，但係死咗嘅係個行業囉。即係你永遠香港嘅劇集就等於煮面囉，就係嗰啲囉，就係、是、BBQ 囉，係唔會有改進㗎啦，以後都因為香港電視死咗嘛。 可唔可以評價下其實即係因為我好耐冇睇即係無線亞視啦。 係啦，同埋嗰部電視呢就係睇波同埋睇新聞嘅，淨係 睇 cable 或者 now 嘅新聞。 係啦，同埋睇波咗多嘢啦，就係唔係即係你問埋個問題。係 啦，評價下即係香港而家呢啲電視節目嘅質素，因為我好耐冇睇啦。 其實我都好耐冇睇，我自己細個即係小學90年代係囉，嗰陣時有睇，但而家真係睇唔落喎，有時 衝上雲霄又點咧？ 衝上雲霄我有睇，我又覺得可以評論。即係其實 係咪大家都係為咗睇吳鎮宇？ 我諗其實 係咯，即係大家都係諗住睇黃楊達做編劇嘅啫。 哦， 嚇佢做編劇嘅咩？係 啊，第一集係佢做編劇㗎。 唔知喎， 第一集係佢做編劇㗎， 睇唔到佢名嘅。 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你都知睇唔到佢名，你繼續繼續。 冇佢名係嘛？ 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唔重要呢個。 繼續。 OK， 即係嗱。首先我初頭未入電視行，因為我其實畢咗業一年到嘅啫，咁我未入行嘅時候我睇住啲膠劇呢，我真係淨係識得屌，即係淨係話佢 嚟屌鬼，我幫你講啦， 係即係咪on do 㗎，你寫埋咁嘅嘢，拍埋咁嘅嘢，啲演員又肯講又肯演嘅，咁仲要好俾心機咁演咁嘅好似，咁我就即係唔明㗎，但我入咗行我知道其實唔係啲編劇或者係製作人，即係唔可以全部怪曬佢哋囉，我諗佢哋自己知自己交㗎嘛，寫啲咁嘅嘢，佢知 㗎。舉啲例子嚟聽下呢， 即係其實 即係點交法呢，因為我唔識評價呢啲， 因為 我選擇唔睇就算啦，每日 都睇。因為依家係兩類㗎嘛，一類就係好似阿土咁樣，係屋企部電視係唔睇咁滯㗎啦，一啲就係都係用一啲好 layman 嘅方法走去， 即係我可能睇電視劇嘅年代係即係咩上海灘啊， 係啦，蕭山個年代， 風雲啊嗰啲咁嘅啫嘛，係 咯，即係你話曬都係即係讀呢一樣嘢出身，你可唔可以即係講下即係到底一香港電視劇咧，即係嗰個最主要嘅問題喺邊度？ 嗱，呢啲我諗已經大把分析啦，但係好概括咁講就係因為有一啲我唔知係咪電視台一啲比較高層創作上面高層嘅人啦，或者一啲。因為佢霸權啊嘛，佢唔需要改進啊嘛，嘅人就好維穩地，其實我覺得個政府係好 TVB 嘅，而家都即係佢係可以即係做一啲完全安全脱離現實，完全係冇實感嘅嘢，咁同埋可以重複同一個公式，然後長長都係食飯，食完飯翻屋企之後又食飯，即係你差翻個分場出嚟，你可以係三十場戲。超過一半有20幾場都係食緊飯嘅。 我就記得嗰陣時候咧，就試過睇個《妙手人心》，因為嗰首歌幾好聽嘅，好似叫《Healing Hands》啊嘛。 第一集啊，你講？ 唔記得第一集定第二集定第三集啦。我點解啲醫生咁得閒，成日都去酒吧嘅咧咁樣？ 其實 即係我唯一個反應就係、香港啲中產階級其實都即係生活都幾即係舒暢，但係醫生冇可能有咁嘅時間噶嘛。 是不是你看你真實的世界的醫生我真的懷疑這件事。 你看美劇日劇那些醫生全部過勞死的嘛。我就不明白 是不是有問題、啊、是不是有陣時真的。 你跟我的感覺都是跟個現實脫離得太遠還是還是即是根本就不能夠反映個現實這樣呢 除了現實這件事其實是他們沒心做都是很明顯即是他們就是其實我覺得美劇化我們第一樣做呢我們就將集數濃縮。 嗯、 因為你不夠料寫三十集你又要開三十集你就歇囉吃飯囉拍拖囉 走過場咁樣 係囉行嚟行去囉啲人唔知道做緊乜嘢囉咁但係如果當我哋將集數濃縮好似頭先你話我哋十幾集嘅美劇化嘅咁就將啲真係你想推嗰件事或者你將個劇情你係即係 compact 即係一嚿嘢真係明自己要 deliver 啲咩囉 得你咪插啦你遲到 佢哋嗰啲咁嘅中餐好得閒呢佢係插都係插美劇插 friends friends 嗰幾條友呢我已經都唔使返工我從我叫佢係返工叫佢做嘢成日都喺我咖啡廳嗰度呢喺度飲咖啡又吹水 section 你 city 都好似係咁㗎喎好似冇嘢做㗎除咗做愛之外 但近排你睇對 House of the Cocks 咩 Arresting Development 嗰啲呢喂佢哋全部真係做嘢個24小時都喺佢 office 嗰度喺度 rush 緊㗎喎現實好多㗎喇已經 唯一我覺得一號皇庭囉即係我亦都有睇嗰陣時 又係達達卿嘅嘢呢又係 佢唯一一樣嘢呢就即係冇反映現實但我覺得係 ok 嘅呢就係因為你法庭其實一件好悶嘅事㗎嘛 咁 所以呢你 唯 所以呢佢唯一呢就係做到呢即係好似好有戲劇性咁樣囉即係好似阿老蕭咁樣即係嗰條法中情法外情嗰啲突然間好啲突變啊嗰啲咁嘅嘢啊起身 objection 啊嗰啲咁嘅情況 其實脫離現實都唔係一個好主要問題其實你抽離劇即譬如嗰啲咩阿凡達嗰啲夠唔係現實啦、好睇係因為佢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嘛 同埋佢咪應該有個 message 呢你有冇讀過電影都冇研究電影係咪應該有個 message 俾啲觀眾 呢、這個已經好高層次啦 好高層次嚇、我亂咁噏 即係對香港電視劇嚟講你意思係咪、 其實即係我有個訊息或者係反映呢個現實或者反映一個問題等啲人去思考其實呢個應該係好高層次呀咁樣應該係叫做。 係呢個已經係即高咗一個班㗎啦。 如果香港係 其實嗱好似沖上雲霄咁我有睇我可以講你諗返佢成個故事線佢講過啲咩呀 情情愛愛。 咪就係有啲機師唔知點解喺度拍拖咗排排之後又即保衛地球囉最尾張智霖即係你唔會 get 到佢做過啲乜嘢過因為佢就根本就係用咗個包裝就去開劇話飛機師咁問飛機師囉醫生咪醫生囉但佢做啲嘢係完全一樣㗎嘛可以因為佢唔係有一個故仔想講俾你知嘛佢就係因為佢就係一個咁強大嘅電視台佢要攞你啲錢佢就係求其就搵一個包裝咁然後佢就開劇攞你啲錢㗎嘛 即係無論醫生無論大律師無論呢個飛機師都係咁樣嘅生活模式。 係啊殯儀館佢都拍拖㗎。我包括佢如果做殯儀館佢都係做返呢啲劇情嘅咋嘛。 鍾秀雲 佢唔會去諗如果你開一個殯儀館嘅劇你係咪要有啲關於生死嘅 message, 佢唔會諗呢啲㗎喎。 外國真係出開過㗎 ,Three Feet Under 係有嘅。 咁犀利。 真係講呢個 Undertaker Shop 入面嘅爭鬥㗎嘛香港開唔到呢啲因為啲中國人一開就咦大家大事 其實呢嗱中上雲霄二我係有睇嘅其實佢係真係想即係講個 message 出嚟想講追夢嗰種浪漫但係即係佢拍出嚟好肉麻囉真係實在係連即係點講講一個 message 出嚟都係咁眼高手低就真係冇辦法 為你想你可以去到幾盡呢句唔夠肉麻咩 冇啊咁冇喎咁真係唔同層次你睇下日本其實佢拍好多呢類呢啲熱血嘅題材啦但你睇幾多次你都係覺得嘩熱血沸騰喺度即係睇完真係想落街跑步咁樣㗎嘛但係中上雲霄二你真係睇完冇共鳴㗎嘛即係 你會想做飛機師 係囉 你唔會想做飛機 師我覺得吳鎮宇好型啊但我覺得你個故事說服唔到我囉即係 咁型嘅就未必係可以做到飛機師啦 係啦咁啊劇評嘅完啦咁我哋不如即係講返個議題啦其實。咁其實阿 Norris 我想問一下你啦其實你覺得即係今次即係其實你我想問一下你畢咗你嗰班畢咗業嘅同學啦或者你認識嘅呢啲年輕人呢其實多唔多人係畢業即係做返電影或者電視呢行呢如果唔做又係點解呢 其實因為我讀電影嗰時候就大部分都係內地生嚟嘅。咁 蝗蟲。 霸佔埋呢個大學咁樣。 其實都 我係冇學人講嘅啫，我冇呢個意見啊。 唔係，其實我覺得黃唔黃蟲我唔評論啦，但係我向喺佢哋身上都學到好多嘅，所以我冇負面情緒嘅對佢哋。 O K， 係咁有一個即係有啲就留咗喺香港度做電視啦，咁有啲就 人口爆炸搞到我哋。O K， 我出下嘢， 做電影啊咁樣，有啲就翻咗大陸嘅，咁即係我諗一半一半咯，二分一度咯，留低。 但你覺得嗱，即係因為咧，我自己都點講，我都叫業餘演員啦，因為我都識好多即係好似 你都算係業餘演員， 黐線嘅，我拍嘢啊哥，好 多作品嘅。 得。 喂，咁我想，咁我因為咧，我真係都認識一啲即係好似你咁嘅，即係譬如喺大學啊出咗嚟啦咁樣，但係好多都唔係做翻呢一行，即係可能做 marketing 啊，有啲做空姐啊，有啲甚至即係可能揾份 office 工咁啊算數。你覺得點解即係？香港嘅即係香港人啊，即係讀電影嘅人啊，想做翻即係自己想做嘢都咁困難，你覺得？ 喂，你覺得我需要答咩？你知㗎？ 咁啊係，咁你 邊個唔知啊？就因為唔係一樣揾錢嘅嘢嘛。 嚇！ 係咯，為興趣你捱得幾耐啊？你屋企即係好似我可能有少少錢啦嚇，咁即係中產啦、啊，離地啦、啊，咁唔係有有，我而家離地講，我冇一隻腳冇掂地㗎，咁咧就係、是、嗱，你咪可以。自己鍾意做咩咪做咩囉，咁係我幸福囉，唔係個個都可以咁囉。 嗯、okay. 即係你可以讀完即係個 first degree， 跟住就走去浸會再讀多一個 degree。我唔記得你應該六年啦，係咪？ 六年啦，係囉。 係咪、嗯、你嗰陣時候都未三鬼四嗰時候係咪好啲呀，如果唔係七年添仲。 係囉。咁喂咁冇 所謂。所以你咪所以全班嘅同學有幾個係香港學生呀、啊 嗱、嗯，我因為 master 係真係多啲內地生嘅，咁我哋分咗劇本同埋製作，咁製作班嗰一年真係就得我一個香港人嘅，係得我一個，係啊，好似唔知 K 寶定 Now 有訪問過我嘅，即係話全班得我一個香港人係啊。 問你咩內容先？問你咩感受？ 嗰次佢個新聞係講話嗰個內地生有幾多比例咁樣，佢、哦、想出呢個 tag 咁、哦、問咗我哋。 嗯 ，OK， 喂，咁我又問翻，又問翻我台啲嘢啦，即係感性啲，攞定卷紙巾過嚟先，即係。咁喂，咁其實我想問下你啦，即係你覺得你呢一年你喺香港，即係香港 TV 呢一度啦，其實你覺得同其他做緊電影或者電視嘅工作嘅 position 有啲咩唔同咧？你覺得？會唔會有啲咩使命感啊？我去即係打破呢個電視台壟斷，我覺得自己好唔同，會唔會即係有啲咩感覺咧？同你做以往做其他媒體嘅工作 嗱，即係其實可以嗱，講翻我哋啲前輩啦，即係中高層可以離開 TVB 咁安穩嘅一個地方，去一個新嘅地方嘅人，一定係最有心改革嗰批。 有啲 ambitions 啦， 係啊，而家就係死嗰批咯。而家我哋今日就係死個批、嗯、而我哋肯加入呢一個連牌都未有，我哋當有牌咁做，甚至即係其實好老實講，我喺知道冇牌前一日呢，我係朝早六點先收工嘅，我係即係有三日連續假期嘅，我係由上一個星期日連續翻工翻咗八日，咁度緊一出，我覺得即係我哋最尾練到出嚟第一集分場非常之好睇嘅一個劇咯、 嗯， 即係我哋係可以願意咁樣去做嘢，就係、是、最有熱誠去改變呢、這、一個。工業嗰班人而家係俾哇，就係俾你哋犧牲咗。咁你問我哋會唔會後悔？我覺得我哋全部人，即係我唔可以代佢講，但我好相信佢哋冇後悔，包括黃生都冇後悔。我覺得要後悔係做決定嗰班人。 嗯 ，OK， 咁 明白。 嗯，即係。咁啊，冇辦法。 唔係，我覺得呢個係完全違反咗呢一個嘅，即係香港嘅精神嘅。 唔係啊，你冇人敢嚟做生意咯，咁你咪。 唔係，所以唔係某程度上，我覺得所謂啲人喺度不斷喺度怨緊嗰啲赤化係嚴重嘅。即係你資本主義社會嘅邏輯就好簡單，我嘅努力就應該得到回報嘅。如果嗰樣嘢我有市場嘅話，係咪？當然啦，你唔係努力一定有回報嘅，因為你都要有市場。 喂，多讀紀曉峰嘅回應啊，佢話你唔好講咁多咩理想先，由你自己睇，呢啲從來都係商業決定。 咩商業 決定？咩發炮 ？Lawrence 啊！ 咩商業決定啊 ？Lawrence， 我俾你。 唔係，我覺得好簡單嘅啫。佢究竟最後蝕錢同賺錢？ 唔關我事噶嘛。 就係呢個市場決定嘅。 係啊。 如果你嘅劇好睇嘅話，就伴隨住有好多個廣告商係會買你嘅劇，因為好多人睇啊嘛。因為我要借呢個機會將嗰啲廣告攝埋去啊嘛。咁但係而家你從來未試驗過。 係咯。 係咪？咁跟住你又線咗佢喎，因為大佬佢真係大佬。 傳聞係09年啊，林慧蘭自己。 上門拍門漏啊，黃維基，喂，不如幫手搞一搞啦，咁樣咁噶嘛，不如搞電視啊。 唔係，仲有個 point 要講清楚就係、是，我點解話冇咗香港劇集呢？因為其實 Now 同埋 Cable 雖然今日渣家姨話好似發咗免費電視牌，但係佢哋係唔會拍劇，唔會拍劇㗎。 嗯， 即係其實冇咗㗎啦，香港劇集冇㗎啦。 嗯哼。OK， 明白。喂，嗱，頭先即係紀曉峰嗰個回應話係一個商業決定啦，即係其實即係你知香港人啦，即係做你做壞事就話你做壞事，你做好事就嫌你做得唔夠㗎嘛，即係你有啲著數俾自己就話喂你有賺㗎喎，咁樣你唔係完全做好事㗎啦。我想問下你啦，你短短喺即係呢間公司做一年啦，你覺得即係黃維基同其他即係嘅商人有冇啲分別喺度呢？其實 其實初頭未認識佢，我覺得佢可能係好成功嘅商人。但其實我認識咗佢之後呢，我哋個個都知佢自己都型，佢唔係一個好成功去用錢揾錢嗰隻商人啊。即係佢唔買股票㗎。如果佢係要想發達，佢揸住幾十億，佢使唔使咁啫？ 嗯。 你即係佢炒樓啦，炒股票啦，仲同你搞咩劇本啊？改你啲標點符號啊？使唔使咁啊？ 唔係佢都係啲得意嘅人嚟㗎，即係因為點解呢，即係你攞佢同黎智英嗰個呢做對比已經係嘅。即係你好地做佐丹奴咪做佐丹奴囉，你好地做城市電信，老實講即係你瞓喺度得㗎啦，你都唔使做咩 management 咁滯㗎，你無端端走去搞個創意工業，仲係呢個媒體。 對上一次有呢、這個對上一次有人真係搞電視台40年前喎，七五年街市喎， 就咪執咗囉， 係囉，三年咪執咗 囉，咪就係呢個社會太多好好好地好好地地就唔做嘢嘅人囉，咪就係太多呢啲人囉。 喂，講到黃維基咁高尚，我想讀埋下半段。喂，咁點解佢只係一晚當員工話會同公司共同進退嗰陣時候，公司一轉眼就以保留實力為理由就大幅裁員呢？咁當日你大肆挖角，原來只係為咗展示實力啊！ 喂，有咩可以選擇？ 係咯， 喂，你頂啊！佢大佬去做慈善機構啊，大哥佢。 我想話， 即係你係咪諗住揾佢嗰幾廿億無限喺度燒銀紙啊？ 咪燒俾邊個睇先？擺喺 YouTube 佢冇意向做真係。 我哋係全個台所有嘢都準備好，除咗個牌。而家你同我哋講，我哋冇牌，咁我哋仲有咩資格玩落去啊？係 咯， 都唔俾入場咯。都未落場你就紅牌我，咁我仲玩落去啊？ 最好笑就係拍啲嘢好睇㗎嘛，最緊要係。 唔係嗰 衰 嘅 ready 㗎嘛。 唔係幾好咩風定藍啊？ 幾好風啊？ 唔係信報嗰 個。 係啊。啊屌真係。 假名嚟㗎嘛係嘛？ 係啊，假名嚟㗎。 唔重要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證明呢、這個即係信報都已經係江河日下囉。Okay. 以前信報都咪寫啲咁嘅嘢㗎，大佬。咁 你殺街咪俾人入咗。 喂大佬呢個係即係佢頭先你個讀嗰兩段係白痴嘢㗎嘛。第一咩商業決定㗎嘛，但 係如果你話係陳靜心，我係會信㗎呢段嘢。 唔係，第一嗰個行政會議嘅決定點會商業決定啊？ 係囉。 係咪 佢冇解釋過 喎。第二喂大佬咪慈善家。 係囉。 攞中援啊大佬嗰啲廢物啊。大佬 煲啊大佬。 係咪佢就係貼錢俾大家玩啊大佬。 唔係今日黃維基呢記者招待會講過呢，即係無論你要嗰人呢留級又好，或者踢佢出校都好，你都要俾張成績表佢睇嘛。 佢 問題而家冇成績表睇嘛。 嗱呢個方案反對喎，佢俾咩睇呀？佢唔通話俾佢聽阿爺反對。 嗯。 話俾佢聽阿爺反對，大佬呢張成績單咩有得睇㗎？大佬明明攞九十分，對唔住啊，我認為你係冇九十分 㗎。係囉，我覺得黃維基會搞電視劏房嘅，租曬啲頻道啲人民力量啊、社民連啊、華民主選地啊咁樣，唔得㗎嘛。 佢隨時可能係送一兩個俾你嗰度，哇玩㗎你先。 太大佬真 係。其實你睇到當日 DBC 嘅情況，今日黃維基咪再重蹈覆轍咯。 係 由你一個唔係我的係嘅人，不可靠嘅人。 喂，用返老蕭嗰個分析喎，喂，但係黃維基佢喂一般電視嚟講呢，就係、是、個老闆個 ownership 同埋你嗰、那個行政階級嗰個 execution 應該係分開㗎嘛。但問題你黃維基你老闆親自係監督曬你所有嘅製作嗰陣時候，其實對於官僚嚟講係好罩忌一樣嘢嚟㗎喎。 即係肥佬禮咁，佢會睇你寫論，佢會捽你每一篇嘅廣告，唔係每一篇嘅稿件，咁佢咪好驚囉，即係你老闆係話晒事囉，會唔會係咁呢？ 嗱，老闆我覺得係真係有權話晒事嘅商業機構，咁其實我哋自己公司有自己 CEO 嘅，即係都有一個管理層同埋即係老闆係兩個 post 嚟嘅，咁但係因為我哋老闆係有心去改變㗎嘛，所以佢先至管到咁細㗎嘛，佢唔係就係抌啲錢出嚟，所謂話咩商業決定覺得要賺錢佢抌夠出嚟錢出嚟就算嗰啲人㗎嘛，佢真係 operation 係先係佢最強囉其實。 嗯哼，咁樣樣。 仲有冇少嘢補充一下呢，即係你今次即係面對呢個咁嘅疫情。 或者你有咩同香港人即係講下，即係大家都話冇電視睇啦。 其實我哋所有人都好無奈㗎喎，我哋真係做唔到啲咩，因為我哋唔係 好差 嘅 公司士氣 㗎。喂，梗係差啦。 差到爆。 我覺得、okay. 剩翻喺度嗰三分一嘅人，其實仲慘過三分二喎。 其實剩翻嘅人係有合約嘅人咯，即係未走得嘅人。 嗯，咁即係可能我哋簽咗兩年、三年。 係啦，咁就等合約過咁咯，類似係。 嗯，咁你覺得依家即係嗱，20號有人就話去遊行遊城啦，你覺得即係會唔會話有其他嘢可以做下咁樣啊？你覺得即係如果大家都覺得呢個台係值得俾香港人一齊睇嘅，有冇 俾香港人多一個選擇？ 係啦，冇錯啦。 嗱。絕對，我覺得嗱，雖然係好灰，但我覺得真係做咩都冇用喎。呢刻我同即係冇改變唔到，因為我哋根本從頭到尾都未有選擇權啊嘛。 嗯 嗯，係啊，即係話兩個台咁，其實得一個台嘅啫，真係係咪先？ 連選擇即係幫我哋選擇嗰啲人都唔係我哋選擇噶嘛，咁我哋從來都冇選擇權，咁仲有咩好講啊？ 嗯、即係回歸返呢個民係咪一個民主嘅政府嘅問題， 係啊，咁但係香港人係冇政治問題㗎嘛，係咪先逐單計㗎嘛， 咩叫逐單計先， 逐單計咪國教咪還國教囉，冇電視睇咪冇冇電視睇，佢哋唔會 association 話 associate 到啊，係喎，因為政府唔係我哋負責，咁所以呢就即係呢啲嘢我哋都冇得揀囉，佢哋唔會咁諗㗎嘛， 算啦，有咁嘅人民都有咁嘅政府嘅， 系咯， 有咁嘅政府，所以佢咪秉佢咁嘅政策。 咁啊，冇辦法。 咁啊，大家一齊承受。 系咯，咁咪大家繼續飲雞汁咯，冇辦法嘅，真係係咪先？冇計啦。咁啊，咁啊 ，Lawrence 你自己即係嗱，即係我嗱，即係好坦白講啦，即係我都覺得你喺我認識嘅人入邊，你係算幾有才華嘅。 哇！你咁樣褒獎啊，係。咁可能你識得人少啦。 喂，咁你將來有咩打算呢，即係你要離開啦，真係呢個電視台係。 其實公司好好嘅，嗱有擦鞋啦，嗱雖然我俾人炒咗都咁 擦。你好似真係你真係股東嚟嘅，其實你係。 哇，放咗啦，今朝蝕咗啲添啊。我仲唔放啊，一開始即係九點報住，一開始一蚊我嚇到。 嗱，你呢個 typical Hong Kong。man 啊呢啲，繼續繼續繼續， 冇份工好慘噶啦，大佬。 係咯，所以即刻九點鐘即刻放， 又俾人炒又蝕股票，幾大鑊。 未來會點樣咧？咁你？ 我其實我本身有即係填詞嘅，咁我都係有簽公司嘅填詞人嚟嘅，咁填住詞先咯。但係又話樂壇已死咧，我係咪死得好值啊？咩都死曬。 嗯，咁 希望有一日可以喺個歌詞裏面即係聽到你嘅即係聲音， 係咪好似有㗎啦，即係歌詞你係即係已經有派台嘅。 對上一次叫你想再見，嘩啱晒我係 Yellow， 即係一個樂隊係。 即係再見理想嘅另一個版本， 即係新版。 今晚返去聽下先。 送俾自己喎，即係音樂。係 啊，其實前排就可以話拆咗理想酒店呢，就係理想再見囉，其實都係。拜拜， 有意義 嘅。係咪夠鐘啊？ 係啊，第一次完啦要。 咁好啦，咁我哋多謝，好多謝 Laura 先啦，今日即係走上嚟，即係我相信你呢更有一個即係更加光明嘅前路，絕對唔會因為呢個小說挫折。 我冇問題啊，我冇問題啊，香港有問題啊嘛，而家唔係我有問題啊。 冇計㗎啦， 你又學啲 TVB 嘅結尾，你又學咗啲。 大家齊齊整整啊，煮面啊咁囉 ,BBQ 啦而家。 香港人鍾意哈哈哈同埋雞汁咁就辦法啦，係有排捱㗎啦，唔理政治就好啦，咁啊第二節我哋就即係轉個話題啦就。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破迷信講真話，逢星期三晚9點至10點，陶君衡、阿龍、Anthony、大軍閥。 執行會今日嘅決定，今日有得決定，現階段呢原則上係被批准奇妙電視及香港電視娛樂嘅免費電視牌照嘅申請。 呢一樣嘢係睇一個社會需唔需要，咁如果社會聲音係需要嘅，冇 喂，你講咩啊？你個冚家產！心浮氣，尤其是亞視太不爭氣，天天反覆播映，無人願理。望 TVB 會演出好戲，無奈是戲劇牽涉真理。 心色一早已欢老到懒理，而王维基更写么多次却被弃，看着快尽耗了所有储备，傻人是你，想修改这片绝地，但终因不肯理你，哪怕你耗费心机。谁有发牌的勇气，看着确是无味，不要再鸡汁送饭，有没有转机送头选起，谁满意这种结尾，花光一切被嫌弃，没有想过太多，我只需要你。有一天看到那心腹气，谁人愿那树钉包给你，听到你这笑我都喘晒气，齐来祈祷，终于一天我会望到，告别那乱发牌封建制度，无从预告，多曲折每段路，未管几多的控诉，我怕你有天得到。谁有发牌的勇气，看着曲折无味，不要再鸡汁送饭，有没有转机从头选起，还有那一种结尾，花光一切被嫌弃，没有想过太多，我只需要你。真我都是想转台啫，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呢？谁有发牌的勇气，看着曲折无味，不要再鸡汁送饭，有没有转机从头选起，谁满意这种结尾，花光一切被嫌弃，没有想过太多，我只需要你。 咁啊，翻嚟第二節大軍閥啦。咁啊，頭先即係呢隻歌咧，就送俾即係悲慘嘅新晉編劇啊 ，Norris Wong 啦嚇。咁啊，幾驚！我頭先真係喺度喊， 唔止兼且送俾全香港嘅人。 係啦，陰公豬啊，真係。 即係冇得揀電視。 係啦，咁啊，禮拜日大家即係想繼續即係雞汁撈飯，咁啊，繼續唔好出嚟啦。禮拜日嚇，記得千祈唔好出嚟。若然你係好中意睇 TVB 交劇，千祈唔好出嚟。禮拜日冇事發生。好啦，咁啊，第二節我哋講第二個話題啦。喂，咁阿普咧，喂，呢排咧即係社運圈咧犀利，勁過以前咧。你睇波咧，十年前咧，阿仙奴對曼聯咧，即係堅尼又鏟你，又收山腳啊，跟住基昂又空呢個雲尼斯達來咁樣，左右翼內控。其實我想問一下咧，喂，以前即係譬如八九十年代 咩社運圈先？即係你講左右。 是啊， 不是左那些是有搞到社運的，右那些有搞到社運的。 我不知道，你在這個圈即是資歷比較深一點是 不是，我不知道他搞到什麼社運。OK， 我只是想問你這個問題而已。 哦，那就是籠統一點說，就是關心，就是公民社會想，總之就是內控。其實就是以前八九十。 Facebook 那些哥真的借啫。 喂，八九十年代試過就是為了一個議題呢，就是拗到這麼誇張沒呢？其實 我唔知喎，因為點解嗰陣時冇 Facebook 㗎嘛，而家 而家係有 Facebook 㗎嘛。 阿土你退民主黨都好似關呢個最低工資事喎，呢個都係左右翼嘅鬥爭之一嚟喎。 係啦、 啊、more or less 啦。咁但係唔會係瘋狂咁緊要。即係唔會係即係大家都係上晒頭嗰種囉、啊。即係見到面可能係會開拖嗰種。 好勇鬥狠喎、哦、即係阿仙奴對曼聯咁十年前嗰啲好犀利喎。喂咁即係點即係講咩呢大家知啦即係又係呢個即係本土主義抬頭對呢、這個下、啊、所謂咩呀 左膠。 左膠係啦冇錯左膠。 而家我諗咗個名頭先點呀佢叫做右輪。 左膠右輪。即係左輪有你啲 friend 喎、 哦。係囉。 左輪有你啲 friend 喎、 哦。左膠右輪咪幾好。 左膠輪。 係咪 OK， 喂，其實嗱，即係大家都知道咧，點解突然間又即係即係左右翼又炒到咁熱咧？就係因為阿陶太嚇、啊、孔令如女士即係突然間即係領即係聲討呢一個即係香港本土嗰、那個份廣告啊嘛。 She's being intellectually dishonest， 係啦嚇。喂，其實嗱，即係好多人咧，今日即係抱住呢個節目咧，都想你即係回應下其實。你點睇呢件事啊？或者你有冇參與呢樣嘢呢你參與即係話要宣戰啊嗰啲成咁樣呢 咪梗係冇㗎大佬你都知道我嗰陣時喺邊度㗎啦我喺 美 國 嘛。係啦、 啊。第一我唔知道開幾多招待會第二期我冇認真睇過嗰篇廣告嘅我知道有呢件事。我咪猛叫你哋呢係 send 過嚟俾我望下嘅。 係、嗯、啊。 我係返到嚟香港我係星期幾返嚟香港星期五凌晨先返到屋企啦。我先至係正式呢係了解呢件事。 就知道孔令如玩到咁大啦係咪 唔係我覺得第一即係有啲人問我嘅意見嘅時候第一佢還佢我還我呢、這個男女平等嘅社會係咪 係囉佢哋有成日講西方價值㗎噃， 唔係呢啲咪同蝗蟲一樣囉 係囉 佢哋批評嘅蝗蟲一樣喂點解圖官行要知道佢隔離嗰個人究竟係有啲咩嘅 comments 呢係咪佢做嘅係乜嘢呢 咪知道冇問題咁 我真係唔知 道、啊、 確實 知道問題但係 佢都唔需要 唔係西唔西方價值嘅問題而 好彩我選唔到 而係阿土 我咪大鑊你咪大鑊對個咪嚟問我 你早幾個月唔係你早幾集之前其實都係講過相類似嘅題目而你個立場係相類似孔令如㗎嘛講緊 相類似啫 你係咪嗱即係咁講啊 第一我唔會指示人做任何嘢係 係 就即係正如長毛做嘅嘢或者我做嘅嘢大家都唔會互相係干預㗎啦除非你係真係好違反個原則同立場㗎啫嘛 係 咪 嗯 咁你問我做咩你問我咩意思呢 She is not subordinated to me so do I 係咪 陶君南 咩料 你有冇腰骨㗎 咩腰骨 你咩嘢都推到你老婆嗰度你同梁振英同唐英年有咩分別啊你係咪男人嚟㗎菜鳥沙芒果 你做呢場戲未呢你唉大佬。 阿中就爆喇硬咪真係咪講 先。爆曬個咪。 爆喇硬咪。 隨時我哋要再錄過呢一段你真係搞到真係。你想問我咩啫咁樣。 唔係啊坊間嗰啲人啊。覺得咧，係啊，坊間嗰啲人咧，覺得咧，你如果咁樣咧，撥曬啲咩，你同你老婆有切割啊， 有咩冇睇到喎？ 唔係完全唔關你事，即係你啱啱嗰種回應咧，就會話你，咁你同啊。香港好多政客嗰啲人有咩分別呢唐英年啊唐英年啊 You're a coward, man! 喂第一個記者 即你應該 第一個記者招待會我都唔知佢開第二我都冇權干預佢開定唔開第二佢寫嘅內容我從來冇睇過佢比我更熟呢個 policy、 嗯。其實廿幾嗱你即係做區議 員原則上我係會同意呢樣嘢㗎。 但你有冇跟呢啲議題喺重慶 入面第一搞清楚幾個問題先我係贊成香港攞返呢個審批權嘅。 嗯 OK， 我亦都贊成香港對於外來嚟嘅人口，無論係外地人同埋內地人、內外啊，即係包括我哋娶個日本老婆啊、美國老婆、英國老婆，都應該一視同仁㗎啦，呢個平等嘅價值啊嘛。 嗯， 但係翻轉頭嘅問題就係而家唔係啊嘛。係，你 Roger 係 你未溝到女啊？ 唉，唔好再講啦。 我知道，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萬一你有一個喺好心愛嘅即係上海女子，你通常嗰啲好得㗎嘛，係咪？ 上海係得啦，屌， 係咪？ 係咯。 你唔知道你相對揾一個日本妹，係咪？嘅可能係做 AV 或者冇做 AV 嗰啲啦，係差幾遠嘅待遇。 係。 喂，日本妹係好快嚟到香港㗎嘛？ 係啊。 咁但係個問題是你娶個上海妹係等四年㗎嘛。 嗯哼。喂但係咁講喎。 跟住你俾人歧視㗎嘛。係咪唔係我唔敢講歧視啦係啲人都好敏感呢個事。有偏見啦、啊、對呢個問題。 喂日本妹有審查喎佢拍過幾套 AV, 喂收幾多片酬佢全部係俾人查到㗎喎呢啲。 咁咪一齊審查囉。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是我真係重新睇嘅啫。換特首係出路還香港一個家即係梁振英下台啦咁但係呢邊講過喎我而家講緊還香港一個家嗰邊嘢係完全支離破碎 嘅。嗱不如咁樣啦講返轉頭先啦即係如果即係你係贊成孔令如開呢個記者會嘅。 我有咩資格贊成唔贊成啫。 有啲人問你睇法 啊嘛，唔係咁你攞第三， 唔係點要問我睇法啫？ 啲人想知啊嘛，咩答咁你應酬啊？唔多你，屌， 唔係嗱， 唔係佢開呢個記者會，我事前唔知道，不過開完之後，我覺得唔係佢哋想象之中嘅問題咁大啫。 唔係， 因為點解咧？佢講一啲嘅內容咧，某程度上咧，可能過咗火位，但係咧，我唔會唔同意嘅。即係第一，你講係咪 so call 有偏見有歧視嘅問題？我想問啦，佢其中一個重點啊，一句説話啊嘛，我而家先睇嘅啫。香港平均居住的面積越來越小政府應該取回單程證的審批權嗱，我這句我沒有不同意減少輸入人口以源頭減源的方式針對房屋的問題之前他說了什麼回歸至今每天150人超過70萬的大陸人取得單程證來香港成段東西是這樣說你 get 到什麼源头减人喐呢150人个名额嘛咁呢班人系咩人啦喺佢嘅角度里面70万人系大陆人第一我哋点样界定香港人先Roger 你搵个上海人嘅话上海妹嘅话你都唔系香港人啦你老婆都唔系香港人啦咁佢界定喎 啊咁樣寫佢篇嘢係。 係啊。 咁犀利啊。 唔係佢但係150人係每日單程證㗎嘛咁 Watcher 本身是香港人嚟㗎嘛。 啱啊我而家 咁跟住佢娶咗個上海妹。 啱啊。 係囉。咁唔代表 Watcher 唔係香港人㗎嘛。 啱啊。 你啱啱咁佢有少少偷換咗佢嚟。 唔係。個問題唔係我想直接講就係話咁 Watcher 有冇權佢申請佢老婆嚟香港呢點解佢申請如果佢老婆係上海妹同埋日本妹嘅時候係有唔同嘅處理呢 話好喂任何人。 點解如果你搵呢一個嘅上海妹嘅時候你要等四年呢跟住你要俾你咁樣侮辱就係話呢呢個係一個減少人口嘅方法呢 喂任何人都有權咁樣做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講緊喂你等四年但係問題我唔需要做你其他額外嘅審查喎但係如果你娶個日本妹之後喂咁你就要審查日本妹㗎喎。 咪一齊審查囉但係個問題就係點呢咁窮人冇權娶老婆OK 係啦你點樣攞呢個平衡呢又 咪第一你覺唔覺得香港人口好多先好啦如果你話香港人口好多如果嗰啲人係香港人生嘅咁點呢咁嗰啲人係生嘅咁你話叫大家兩個夠曬數咁樣叫大家唔好生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就係、是、如果變成我哋香港人嘅負擔嘅人係唔可以出生或者根本你就唔應該去香港我趕你返大陸正如嗰啲包友講嘅時候話家庭團聚你可以返大陸㗎嘛屌咁你搵唔搵到食你要攞中援嘅咁你返大陸啦大陸嗰度生活水平低啲咁得唔得呢唔係我純粹從一個人道嘅原則去講呢個 唔係我如果你用人道嘅原則佢話今日連月增呢就發表咗一篇文章咁佢係咁講嘅就係話呢中港聯席家中港家庭聯席不斷咁強調單程證輪候時間長係唔公平甚至歧視中國國籍但係佢從來呢就唔故意唔傾一點就係、是、單程證仍然係一種特權嚟嘅例如非中國人士以受養人驗證來講一旦離婚只能夠停留至簽證到期然後需要用其他方式去延長香港嘅簽證但係如果你講嘅單程證本身嘅話佢就冇呢個咁樣嘅審查㗎喎。咁所以呢中港家庭聯席嘅發言人孔令如話單程證唔可以有任何額外嘅審批門檻就是、赤裸裸要維持單程證嘅特權唔肯統一同埋其他國籍必須有審批門檻。咁代表啲乜嘢呢就免去其他國籍所需要嘅審批對單程證持有者唔係對單程證持有者而言係不肯放棄嘅特權喎。 所以你問我即係孔令如所發表個意見我同唔同意嘅話第一 我梗係真係唔能夠代表佢講呢個說話，我就認為所有人都要審核。如果你係覺得香港是一個公平嘅社會嘅話，所有人都審核啦。 嗯， 日本妹要審核，上海妹要審核。而家係有兩個唔同審核嘅制度，內地嚟嘅人呢就用時間去審核。OK， 用四五年嘅時間去審核。但係呢，如果你係日本嘅呢，就攞你老公咁有幾多錢，但其實嗰個好容易過㗎咋，即係 Roger 你搵個日本妹呢其實過到，因為點解你差唔多都萬零蚊個月人工啦，雖然大家都係 cheap 㗎啦，係咪萬零萬零蚊人工你咪交税囉，係咪萬零啊，因為你十二萬㗎嘛，你個人嘅收入係咪，如果你我當假設你冇咩嘢扣嘅話，咁你咪申請到日本妹嚟囉，但如果你 Roger 搵個入即係上海妹嘅時候就申請唔到個老婆嚟，咁點搞呢？第二，佢最重要的問題就係佢將所有房屋問題係變成呢一個嘅150人嘅名額嘅責任啊嘛。 嗯， 房屋問題唔係嚟自高地價政策咩？唔係嚟自地產霸權咩？ 嗯，即係你講呢篇文係 唔係嚟自呢一個港元同美元掛鈎？呢啲係叫 intellectually dishonest 啦。你有冇睇過財經版或者地產版講過香港嘅樓價貴？喂，大家香港房屋冇唔夠地方住，或者係揾唔到公屋，係同150萬嘅問題有關係啊！ 但問題撇開嗰150萬，喂，其他你專才計劃啊、投資移民落嚟香港嗰班人，喂，佢喂好大部分係大陸人，而且佢哋都係有份炒高金 錢嘅樓 價喎。 咁你唔撚寫，你寫嗰150萬名額，你唔撚寫專才，你唔撚寫投資移民。是咪我反對嗰啲啊，大佬我反而。 喂同埋好多嗰啲。 喂你唔知啊，我點解反對嗰啲呢、Sorry,Kelvin。 唔緊要。 喂專才嗰啲係咩人啊，叻仔過你香港人嗰啲啊。即正如嗰次呢咪有一個喺太古城即係喺港大畢業做緊壁科個女仔咪周圍啲人鋪天蓋地喺度寫啲嘢話哎抵死啦大陸人啊之前。 又或者頭先阿 Lawrence 喂嗰啲人就搶曬我哋啲工啦。 係囉。 喂咁佢真係抵死喎，佢真係有份炒地喎、 啊。你唔反對。 科嗰度做嘢代表佢炒地咩？ 喂佢人工都好低㗎喎。 唔係佢搶咗我哋香港嘅即係相對高學歷嘅人士嘅工作。咁你唔反對佢哋係咪？咁你唔反對嗰啲用1000萬嚟投資跟住係攞過香港嘅身份證嗰啲，有跟住炒工我哋樓價嗰啲有。 唔係咁我 咁房屋問題嘅核心點會係嗰啲啊？ 唔係咁，如果用同樣嘅邏輯嘅話，我而家去英國做嘢，而家喺英國逼科內唔到，代唔代表我炒高倫敦嗰啲地咧？ 同埋喂，你要知道喎，好多所謂你炒高地嗰啲啊，佢就算唔攞身份證，佢都照嚟賣㗎啦。 係啊。 唔係就俾身份證佢都 唔係，所以我話咧， 唔係同 唔係。如果我嗰日去香港電台辯論，我就會話。對唔住啊 ，intellectually dishonest 嘅係你哋。 嗯， 香港房屋問題核心點會係嗰150人每一日嘅名額啊？ 嗯， 好簡單嘅道理，如果家庭團聚嘅話，佢真係要申請公屋，佢唔會攞多間屋噶嘛，老公老婆一間屋啊。 你落嚟申請公屋，即係你延長一條隊啊嘛，而家講緊 咩延長嗰條隊啊？屌你真係，我哋講乜喺度？ 申請公屋嘅話係要嚟香港住嘅。 喂，香港申請公屋係以一個家庭作為單位，即係例如 Roger 我老婆啊，我當可以同性婚姻啊 ，OK？ 咁你係呢個上海仔，咁我申請你落嚟，咁唔通我哋兩個每人申請一間公屋啊？我哋都係申請同一間公屋嘅啫， 係囉。 以前我就申請一個一人二人單位，咁你落埋嚟都係申請一二人單位。 嗯， 如果我有你有埋個細路嚟到香港，咪最多申請二到四人單位，點會變到多到間屋呢？ 係 咪？ 嗯。 喂，第二，喂，你知唔知道個政策究竟係點㗎？香港人返去內地做嘢，你係冇户籍㗎嘛？我點撚咗返去同 Roger 團聚呀、啊？阿哥， 其實都做 了，即係講開就講。是咪？即係點樣翻去同佢團聚啫？你真係喺度吹。我係逆地如雪，嗰啲人永遠答唔到我嘅。逆地如雪，屌你揾唔到港女，你知其實源頭咧就唔係因為嗰150人源頭，因為啲港女嘅啫。你問我就係、 是。咁咪源頭家人啊咩要？因為源頭減人，源頭家人。 啲港女難溝啊！咁唯有我揾佢上海 加啲港女咯。 所以咧，因為我哋有個附屬機構嘅分支，叫做。愛護烏克蘭力量，簡稱愛烏力。 係， 我哋咧就有個計劃嘅，係 propose 俾呢個特區政府嘅。 係， 就每日150萬人咧，唔係每日150人咧，150人又好，1000人又好，就係呢個因為烏克蘭嗰度啲女仔咧係女多過男啊嘛， 美女成災啊屌， 美女成災。 咁我哋就將每日個150個或者千個都好嘅名額呢 俾曬佢哋， 就俾曬佢哋。 哦，正。 跟住再將香港啲港女交換生打包個烏克蘭，叫佢喺基輔嗰度慢慢行。咁咧，呢個係完全 徹底。國水墮底，佢哋有羊腸食啊！咁我哋而家 溝埋佢啦。解決咗我哋香港嘅深層次嘅矛盾同埋族群嘅撕裂。 嘩，搞掂埋呢單嘢唔撚要普選得啦，屌你老尾啫，黐撚線 你啫，屌你因為你冇女嘛。 仆街問下屌。 不過我覺得咁啦，即係你唔即係將一啲嘅 intellectually dishonest， 我用返嗰個阿姐嘅說話。喂，香港房屋問題嘅核心唔係嗰樣嘢，你又夾硬講嗰樣嘢。人口增加，你話人口爆炸，亦都唔係淨係嗰150人嘅問題。 嗯 ，OK， 咁你專才嗰啲你又唔喐，事後又話喐喎。 喂，不得， 投資移民喐唔喐啊？ 開頭係喐咩喎？喐雙飛喎。 喂，跟住我問你，佢成日話香港人口爆炸，咁喂，香港貧百幾嘅喎，就全世界個人口增加， 係 每年都唔。平均每年是不會增加超過一個 percent。 咁啊，租新嗰個 point， 我租新嗰個 point， 你會興趣批評一下？ 冇計過，我冇計過。但係咧， okay. 但係香港嘅人口增加，你佢話 Google search 嘛，話呢個2000年到2012年係增加到60多萬啫嘛，咁60多萬有幾多啊？ 林超英喺佢嘅 Facebook 嗰度講過，話香港而家咁樣嘅人口增長法，其實好快都到頂噶咯噃。你諗下香港有冇可能 殺 Q 曬啲人去啊？咁咪翻大陸做嘢咯，屌你班友真係，一就翻大陸住咯。咁啊唔通咁講啊，大佬？ 唔係，我補充下土咧，即係香港嗰啲嗰個樓價咧嘅高企咧，即係除咗啲大陸人啊，或者之前你講嘅其他原因都好咧。咁譬如我成日禮拜六咧都去蘭桂坊啊嘛。 嗯。 咁跟住咧， 俾啲鬼佬霸曬，但 係唔係，咁其中咧有棟大廈，即係我攞個例子叫京威大廈， 係。 咁之前你知成棟京威大廈咧，即係嗰個 owner 係邊個啊？ 嗯，唔知啊。 即係個美林啊，嗰間投行，佢下面有個 property fund， 就 hold 住呢個京威大廈。咁除咗大陸人喺度炒高香港樓價之外，喂呢啲外資嗰啲投行都係佢嗰啲 fund 嚟講，佢都有份炒高香港嘅樓價。 嗯，數 咁其實係咪應該佔領華爾街或者佔領好似之前呢匯豐大廈樓下呢嗰度即係金融霸權啊，即係佔領嗰個匯豐嗰陣時嗰個中環呢？ 唉，不算啦， 即係基本上 我都唔想再即係講， 但再基本上係其他嗰啲譬如即係嗰啲遊輪啊，你所講嘅遊輪呢，佢基本上有啲以偏概全嘅， 梗係啦，喂， 一紅蘇綠眼炒嘅話冇撚問題， 唔係，所以我咪 粗普通話咧，剪平頭裝炒。 唔係我，所以喺個 Facebook status 上面咧，我咪 call 嘛， 我 call 幾句即係西方嘅價值俾佢哋知咯。咁你咁中意 John Lennon 啦，你嗰班友係咪利物浦咯？咁嗰啲人係講緊咩嘢咧？唔係，同埋呢邊廣告咧，即係我後屘我再細心睇，有幾樣嘢係即係 dishonest 嘅。佢頭嗰兩段係講緊乜嘢咧？第一段其實佢講緊自由行嘅，佢就話咧就呢一年裏面咧，我哋相當絕望啊，就香港好陌生啊，被赤化，大量自由行咧肆虐香港。嗱，老實講，我反對咧自由行咧咁多嚟香港嚇。不過咧 ，anyway， 佢就話大量自由行咧就喺香港嘅港列車廂裏面咧上水啊咩咁樣咧就有唔同嘅文化質素啊，又粗普通話，咁講咩啫喺度？咁大佬話嗰啲 visitor 嚟到香港，唔通我講廣東話？呢、這個此其一，第二，喂，呢、這個同嗰150人名額有乜關係啊？有乜 Q 嘅關係啊，大佬？你反對自由行咪反對自由行啊？你又唔使反對自由行，你又唔敢，係咪？跟住你就講嗰150人名額，即其實你係點啊？你想係做一個 background， 呢個 background 就話咧，屌我哋香港人而家好怕嗰啲屙屎屙尿嘅喺周圍嗰度，全部都係沙沙，全部都係呢個藥材鋪。或者係呢、這個呢、這個我哋賣藥嘅地方，或者係呢個嘅珠寶或者係名店，佢哋講咩啫喺度？你其實得一個重心啫嘛，就講150人嘅名額， 嗯， 得一個指向嘅啫，就係、是、剝奪嗰班人有申請嘅權利。跟住你問全世界都係咁，咁點解日本人唔係咁啊？有兩個唔同嘅制度啊，你已經唔係討論緊政策。個問題你冇討論政策嘅情況之下，你將一啲香港人而家好討厭嘅嘢撈埋同一樣嘢講，嗰啲唔係香港人， 你可以點樣批評佢，我冇意見，我亦都認為要需要限制。不過咧，你限制完之後，你俾人屌， 嗯， 嗰啲酒店起撚咗之後，嗰啲又唔理屌你，係嘛？ 啊， 旺角嗰啲鋪位屌租撚曬之後，我唔撚屌你。不過 anyway， 我都認為佢屌你，我冇所謂，我幫你撐。 嗯，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同150人嘅名額有乜關係先？ 嗯，即係呢篇聲明係將即係幾種唔同嘅， 唔係跟住你係講雙飛。即係搶奶粉嗰啲啊，或者搶幼稚園學位嗰啲啊，又撈埋一齊嚟講，同150人名額又有乜關係啊，大哥？嗯、 即係佢個聲明咧，其實就係將幾種大陸人混合埋一類啦，係咪咩意思？ 跟住你指向一個目標，就係、 是、你誤會咗啦。即係你平時過關去大陸。佢有幾條隊嘅，一條就揸回鄉卡，咁一條咧揸外國 passport， 咁一條有特權嘅，即係你係人大啊、政協啊，或者係索羅 B 嗰啲可以喺嗰條隊咁樣 國際 排隊啊， 特權通道， 即係例如做，即係例如做個黨國消息嗰啲主持都可以嗰條隊行噶啦。咁但係你將個三條隊混為一談， 唔係呢個可恥。如果我可以嘅，招落去我話你可恥。 嗯、 你反對自由行限制自由行，我同意、 嗯、 你反對雙非，因為老豆老母都不是香港人，根本就惡夢拿個身份證，我都同意、 嗯、 是不是 cut、嗯、但是問題就是那150人那些是香港人來的，香港你知道中港婚姻佔了多少，是三成的大佬、 嗯、 那些不能是香港人、 嗯、 你吵到港女你厲害一 是 喂，但係佢中心思想唔喺嗰度嘛，佢中心思想係在於香港嘅人口壓力，話令到香港好多嘅地方遭受破壞啊嘛，有即係新界東北嘅發展啊嘛， 你咁咪 咁所但問題你 咁你咪討論香港人口政策咯？ 你嗰0.5% 點解你唔撚討論呢個專才啊？你唔討論呢個投資移民啊？你唔討論啲鬼佬啊？ 佢哋分析完之後， 屌你真係！ 佢分析完之後最大嘅部分。喂，佢認為最大嘅部分就係喺嗰嗰啲咁嘅中港家庭團聚嗰度啊嘛。 因為你話嗰啲人冇錢，變成你嘅負累，亦都係事實不符。老實講，你哋包括你自己 check 下社會福利署嘅網頁啦，攞呢個綜援嘅人係香港嘅老弱傷殘。如果用你嗰個角度，呢啲人根本就應該要殺咗佢啦，好似 唔係啊，龍，我想問你講咧，係咪因為呢啲原罪咧，無論點樣增加供應面，即係增加嗰、那個？供應 唔係再 公屋居屋又好，嗰啲 credit card 嚟又好，但都係唔夠啲蝗蟲喺度食㗎啦。 唔係在於增加供應面嘅問題，而係供應本身就有限啊嘛。 唔係你覺得， 既然係咁嘅話，我哋點樣可以減少人口 嘅需求？ 係啊，需求對於香港嘅壓力咧，咁樣 呢個係個世界嘅問題嚟嘅。 唔係，如果用你呢個講法，源頭減人係針對嗰150人嘅名額，咁不如你話？我源頭減人嘅其中一個最好嘅方法，除咗鬧啲港女之外、嗯，第二個方法就係香港人冇自由婚姻咯。係 啊， 你抵撚死咯！你 Roger 啦，你溝唔揾到女， 係咯， 你不受歡迎，咁你要揾上海妹嘅，咁你等四年， 係 咪啊？你叻嘅，你又揾個鬼妹翻嚟。 嗯，系咯， 咁咪好啲咯，咁样 咁唔得咪打飛機過世咯，要喇性嘅， 系嘛？喂，你唯一系咁嘅啫，你限制婚姻嘅自由都得噶。 點解 嗰個又唔係源頭減人先？係、嗯、咪？或者叫香港人你唔好生仔啦？屌！我而家我哋頂唔撚順啦，咁都得嘅喎。 嗯，好奇怪，你點可以叫啲香港人咁自覺？即係喂，你為咗香港嘅嚇、啊、人口政策着想，唔好娶北姑娘咁樣？點解？即係點解可以佢講做到呢樣嘢咧？我唔明咯。 唔係，我其實問阿土咧，即係以前你讀個 econ 咧，咪有個叫 factors of production 噶嘛？ 係 點啊？即係 land labour。capital 同 entrepreneur 啦， 係咁佢啲方法俾你 econ 嘅啲101咁唔係喂土地或者資源係有限㗎嘛，咁但係個 land 即係嗰啲人口啊，其實係佢可以係 increase 㗎嘛， 嗯， 係咪先？咁基本上係你人口冇一個大幅嘅減少或者大幅嘅停止個增長嘅話咧，咁一定係搶高㗎喎，呢個係全世界嘅問題。 唔係，但係個搶高嘅原因包括樓價同埋嗰個房屋供應同呢150人係冇關係 的。 我同意你呢個講法，亦都政府係要有 policy 去 tackle 呢啲問題，但係唔係解決呢班人嘅問題嘛？因為點解佢班友仔咁醒呢？ 嗯， 150人係唔會有人同佢出聲嘅。除咗我哋啲左膠，其實我都唔係好左啦。老實講，我右到不得了喺度。老實講， 我竟然係咁啊！ 喂，係冇人幫呢班弱者出聲㗎。唔係，你可恥嘅地方就係呢，你係借呢一班，你係用一個唔道德嘅方法係做製造緊個族群嘅矛盾。 哇，屌林記應該同你道歉喎、 啊。喂，唔係喎， 製造 坐教。 喂，呢、這個 你用一個唔道德嘅方法製造一個族群嘅矛盾嘅時候咧，而根本個問題嘅核心唔喺嗰度嘅時候，咁邊一個係 intellectually dishonest 咧？ 阿連月章講咩廢話咧？ 喂，唔係啊，我頭先就係講緊，喂，連月章頭先就係喺度講緊，喂，你而家不斷咁樣幫defend 緊嗰班人嘅時候，喂，你冇忘記嗰班人佢哋自己個單程證本身都係個特權嚟噶嘛？喂，你而家要 review 嗰一樣嘢，咪就係喂點樣取消佢嘅特權咯？ 有咩特權啊？我同我老婆，如果我係上海妹，結咗婚之後，我等四年不能夠同佢同一齊住，我有乜撚嘢特權？ 喂，我唔俾係假結婚嘅。喂，你同嗰個上海妹有個 咪咁解決假結婚嘅問 題咯？你落咗嚟之後， 即係正如你呢啲咁嘅邏輯，正如話有啲人係呃中門一樣啫嘛，屌你真係！ 唔係咯， 萬中無一嘅 case， 屌你真係惡撚鳩啊！你真 係咁要廢除綜援，因為係呃綜援。 係啦， 你有權去，你有權去查佢究竟係咪真結婚嘅假結婚嘅喎？ 唔係呢個唔重要啦，係啊，羅亂咁噏嘅啫。 喂，我點樣查先？你一個禮拜有冇撲嘢咁樣啊？你傻咗啊？ 唔係我唔係好簡單嘅道理嘅啫，一個道理嘅啫，就點解我結婚咗之後要？四年之後先同我老婆一齊住先，跟住你同我講，你可以翻去上海同佢同住。 唔係我同意你阿龍，所以香港應該取消咗呢個普通法。普通法嘅精神咧， 咩啊？ 寧枉勿縱。我哋係假設佢哋唔會假結婚啊嘛。你而家個邏輯上係假設佢有假結婚啊嘛。咁我哋應該同大陸睇齊㗎喎，我哋應該取消一國兩制，取消普通法，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刑法，全部啲人 邊個係咪 都係 suppose 佢有罪？ 邊個你咪搞？你真係搞錯咗一樣嘢。基本法第十八條已經講過，喺緊急狀態之下，喂，即係全國法令可以喺香港嗰個頒布啊嘛。 唔係你係咪咧？唔係你啱啱講嗰個冇問題嘛？ 你講 係咪方嘢啊嘛？你啱啱講冇問題啊嘛？咁你係咪覺得應該取消普通法？ 喂，而家呢個係緊急狀態啊！ 喂，夠啦，夠啦，夠啦！ 呢個係緊急狀態嚟㗎啦！ 唔係我只，唔係我只係覺得一樣嘢嘅啫，即係結咗婚之後應該係即晚洞房花燭夜。 是啊， 是不應該等四年之後才同床的、我從純粹從這個角度考慮問題，你說要做 assessment 就做咯，因為大部分的即是有些人扭曲曬啦，大部分來的新移民呢其實都是沒有呢是拿綜援的 ,ok? 是 less than 呢，根據他們的說法呢就是其實現在很難計的啦，20幾個 percent 嘛，即是大部分都沒有拿你啦，香港人的綜援那些綜援咯，沒有成為你社會的負擔咯，阿哥。是不是有些人說是 10%, 為什麼現在難計的原因就是因為7年之後才可以拿綜援的。你永久居民才可以的。還有啊，你家人啊是有一半的家庭成員啊是香港永久居民才可以申請公屋的。申請那時候你不是即刻得有的，大哥還要等兩三年啊，還要去偏遠地區啊，大哥。你不要以為香港很多福利才得的，你交了幾多歲啊，大哥。是不是有資格說那條友是李嘉誠啊，我們屌殺他那條友啊。佢交最撚多啊，大哥！屌，以為自己交好撚多税，喺度亂咁噏喺度，大佬。 百幾蚊屌下聲真係仆街。 你百幾蚊就屌我幾萬咁樣仆街啊，大佬！ 跟住啲人咧又會話咧，阿土咧向呢個資本家傾斜。 點解？ 你幫阿李嘉誠抬橋。 你係咪都死啊？屌！上集咪講過佢咯，贏咗實有啊嘛，又有樓又有車，仲喺度講自己仲係中產。 我冇講自己係中產啊！屌，我哋係做樣嘅啫嘛。唔係，我覺得即係我覺得。而家嗰個香港社會咧係有病嘅， 係 OK， 所以咧嗰日有個唔知阿姐定係阿哥咧就話俾你聽，好彩我冇撚投你票，屌你老尾，我話俾你聽，好彩我冇撚代表你啊仆街！如果呢單嘢我做咗立法會議員，我點撚講啊？我講乜撚嘢啊？我咪仲撚大鑊，係咪先？喂，你有病嘅原因就係點解咧？你造成嗰個所謂嘅撕裂咧，你已經唔係針對自由行嘅問題，唔係針對雙非嘅問題，係成個咧。是總之你不是我們所謂你自己理解的香港人就仆街了。其實我只有一個心態而已，我覺得那些人好像鐵達尼號，你大家有沒有看過鐵達尼號？我上了個救生艇的時候我踢你落船，這個就是他們基本的立場，跟著完全這個世界是沒有逆地如處的。雖然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娶回港女，好像我們這樣、OK？咁三成幾個中港婚姻嗰啲人娶唔撚到港女嗰啲人，嗰啲係咪香港人先？OK， 有問題就解決咗佢，就唔係呢就喺度呢就喺度將個站呢移咗俾人。 OK， 明白。 咁 啊，夠皮啦！ 你係都要我講呢個 topic， 我根本就唔想講呢個 topic。 唔係啊，好多人想聽，唔關我事，大佬。 OK，OK、okay, okay, 啦。咁啊，好啦，下一節就講其他嘢啦。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阀。 第三節嘅大軍法啦，咁樣其實咧回應翻第二節咧，即係如果即係嗰啲即係右撚，我哋所講嘅右撚，即係覺得響呢、這個因為有呢個大陸嘅新移民咧，令到香港嘅資產價格咧炒向上，咁即係響我哋即係香港無論係即係增加幾多土地嚟講咧，都吃不消嘅話，都係即係令到我哋資源咧慢慢被剝削。咁慢慢個價格上去嘅話 咧，其實右撚咧，如果佢邏輯係 consistent 嘅話咧，你相信自由市場嘅，自由市場會自動調節噶嘛，呢個係資源配置嘅最好方法嚟噶嘛。如果我覺得呢度逼嘅時候，我咪移民咯，係咪？咪翻大陸住咯，咪解決咗個問題咯。屌你覺得香港， 但係因為大陸，因為大陸 工作做得唔好嘅，咁咪去第二度咯。 咁因為大陸個物價都 係佢嘅邏輯咋，呢個唔係我邏輯啊。 咁但係嗱，即係如果咧，即係我幫我就要套翻落右撚嘅角度，即係當譬如你啲左膠啊，陶君衡啲左膠， 其實我唔好左 嘅，即係覺得呢個供應面嘅角度咧解決唔到問題咧，右撚呢個角度。喺個即係我哋經濟學嘅需求同埋供應啊嘛，咁佢可以嘗試用需求面嘅角度，咪減低個需求咯。 點減低啊？咪源頭減人咁樣 啊？都唔係嗱，點解嗱？因為而家咧嗰個資產 邊個炒樓要打靶咁樣？ 唔係嗱，差唔多，因為個資產價格咧上漲咧，都係一個全球嘅問題，咪全球性嘅問題啦。咁其實個最主要原因係咩？因為全球的人口不斷上漲嘛，那個最 歸根究底的原因是什麼？因為我們太平的時間太久嘛，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相隔很短嘛，那第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都沒有世界大戰，所 以就沒有人死， 沒錯沒錯，沒有一個大規模的人死嘛，是不是先令到那個始終嗱，你中國的蝗蟲、印度的蝗蟲，好多譬如巴西都是蝗蟲的嘛，即係你只要個人口不斷增加的話呢，你一定會即係如果即係根據那個理論來講呢，資源是有限的嘛，人是不斷咁增加，是不是那最尾個價格會上升先， so, 即係你就算食品又好乜柒都好都會上升。 得個方法嘅咗，殺曬人嘅咗。 係啦，嗱， 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咗。 係啦，嗱，唔係即係所以你知一個地方，全世界一個地方，可以一個需求面嘅角度，你可以調控到樓價，知唔知邊度？ 咩講呢？係 即係盧旺達囉。 喔、哦、即係餓死曬全部。 唔係因為呢個 胡圖族殺曬胡圖族。 冇錯啦。咁令到個人口會控制到。 唔係其實我鼓吹啲右撚係點呢？其實你應該封關。閉關自守。 萬者。 唔係屌你唔撚準過嚟呀、你應該搞個抗爭嘅行動呀、 唔係喎。 點唔可以網上打飛機呀、 而家 我邊度話 真係黐線。真係 去囉。你咪去囉。你夠膽咪去囉。 啊。 所有蝗蟲嘅地點你走去抗議。 係。 喐佢。 唔係或者呢喺個關口。 跟住呢你全香港嗰啲基層社區。對住嗰啲廣東話唔正嗰啲友屌柒佢。 喂你喺度鬧啲右撚喺度。 你嚟做咩呀你。你溝曬我哋香港嘅男人咁樣，得唔得啊？大佬， 喂，你喺度鬧右撚，特登針對嗰啲咁嘅大陸人啊嘛！但你冇忘記一樣嘢， 唔係我唔係想針對嗰啲大陸人，其實我係為 我話右撚針對大陸人啊！ 我覺得佢針對錯咗，佢應該針對香港嗰啲麻甩佬，但係先係個問題㗎。 但問題 香港麻甩佬揾唔到港女，咁咪所以揾大陸妹咯。 但問題咁樣 喎，佢想咁講啫嘛。 香港嘅香港嘅麻甩佬揾咗大陸妹之後，大陸妹落咗嚟攞單程證，然後 一拖幾啊。 但係問題麻甩佬同埋個大陸妹離咗婚之後，個大陸妹就 即係永久可以留喺香港㗎喇喎。但係問題如果香港個麻甩佬就同日本妹結咗婚之後離咗婚，咁樣個日本妹佢喺嗰個有個 independent visa 喺度㗎，佢限期之內佢就要離開返返去日本㗎啦。 咁咪一視同仁囉，屌你唔撚屌個一視同仁嘅政策。 咪屌呢個大陸嗰個政策。 係咪 咁如果嗰150萬人唔係嗰150萬人。 你成日攞美國嚟講，屌你而家生活喺咩個地方啊， 如果 你不敢反政府就反人民，你對住共產黨講囉，屌你嗰啲簡單咋嘛。 咪所以 屌嗰啲自撚嗰啲右撚，你咪要求獨立囉，你舉支旗出嚟。 有啊，屌你組織 軍隊 舞龍之旗啊， 你冇撚講啊。你唔好淨係對支龍 之 旗出嚟啊。 有龍 之 旗，但 你買軍火啊，屌你 拉凳子啫。你搵老細咋嘛，搵個好老細咪得囉。因為點解你龍之旗有米子啊，佢俾到飽飯你食啊嘛。咁 OK 囉。 有米子旗呢就唔代表係 dependent on 英國嘅。澳洲旗都有米子旗，咁澳洲係咪問英國攞錢唔會㗎嘛。 唔係啊，但係個問題係，喂你如果你真係當家作主，龍之旗唔緊要。 唔係我覺得。 即係男底嘅龍之旗。我覺得 OK 嘅。 即係舉支龍之旗冇人用嘅。買軍 兵， 買軍火， 成立民兵， 去獅子山打遊擊，整個獨立宣言出嚟 ，OK， 高山仔， 係咪？跟住就封關，撲街，跟住打鬼放關，霸電台，你就有吉屎啦！屌我跟你，我玩鞋跟你，係咪？ 香港人， 你反對赤化嘛？你梗係徹底啊！屌你喐嗰啲150 Facebook group， 唔係你喐嗰啲150人冇撚用啊！屌你根本就係嗰啲係香港人，咪我同你界定清楚你個 motive 嘛，同埋個行動嘅目標嘛，我幫你寫行動綱領啦，係咪咪梗係暴力抗爭啦，仆街。 問題係你入咗個150人之後，個150人好容易就受蛇齋餅中所有話，佢哋就會成為共產黨嘅幫兇㗎嘛。如果用你嗰種咁嘅方法嘅話，喂咁我哋第一時間要做咩呀？喂收返九龍塘啊，浸大出面嗰個軍營啊。 殺撚晒佢囉。 喂收返昂船洲啊，嗰個軍營啊。 殺撚晒佢囉，屌你。係咪 喂你即係咁樣講。 你點單止唔俾嗰150人嚟香港啊？點解殺撚曬佢啊？直情係 我要收埋天馬爛嗰塊地啊！ 唔係你真係咁樣講啊，鬱敏喎。 點樣咧？ 點講啊？ 鬱敏咧，社民連嗰年代，佢好主張係唔好歧視，幫助一啲新移民嘅。 濟弱扶傾， 係咯，義無反顧。佢當時做好多嘢喎。 你 係咪扭曲咗當日鬱敏？你覺得鬱敏係特登？放鬆150人落嚟香港，共產黨滲透香港，你係咪咁講？你係咪？ 你開皮啦！ 喂，香港，你未答我問題，你而家偷換概念，你冇答我問題，講講啊！ 蕭生， 我俾你講， 蕭生 做咩嚟啫？鬱敏而家啊，都喺度積極考慮啊，制裁菲律賓人啊，有乜問題啫？ 唔係你係咪話當日啊，鬱敏咧係收咗共產黨錢？你而家係咪咁講？是擺150人每日落嚟香港蛇齋餅種滲透落香港，所以 鬱敏冇蛇齋餅種嘅， 係咪先？嗱你講㗎啦， 唔係同埋呢， 你講 同埋呢班友仔呢，即係阿B哥玩完啦， 玩完 即係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嗯， 誰知道嗰150人係受到呢個共產黨嘅影響同埋赤化香港嘅，有乜撚嘢證據啊？ 嗯， 喂，你我话俾你听，我有一个证据啫，到目前为止都系六四黄金比率， 系，唔系同埋阿土啦， 到目前为止都仲系六四黄金比率，就系呢个就系事实啦， 唔系同 你唔可以话啊屌，佢新移民唔捻嚟支持你民主派，佢唔支持你啲右捻嘅话，你就唔捻俾人入， 你点解 咁？ 区议会大败四 审，呢个系咪政治审查先？ 嗯， 你同共产党有乜捻嘢分别咧？同啲蝗虫有乜捻嘢分别啊？ 嗯。 哦，嚟到嗰時候要填張 form 啊！你支唔支持雙普選啊？ 愛港你主張， 喂，大哥，我家庭存在嘅咋，大哥。 係咯，愛港你 老豆嚟香港嘅時候，有冇諗人問你，你究竟係咪支持港英政府啊，大哥？阿哥，冇喎、啊， 要問翻咧呢個天佑我喎、啊。嗰、那個歌詞 God save the Queen 係啊 Tell her victorious 係啊，唔係默到嘅話就可以即係入到呢個名額啦。 屌真 係，可能 要唱呢個 God save the Queen。 加拿大都唱國歌啦， 唔 係香港人， 唔係我阿爺嚟嘅時候應該係叫唱呢個 God save the King 係啊， 唉真係，唔係 Happy and glorious 係嘛？ 唔係如果即係如果你攞個邏輯，唔係攞個邏輯嚟講。真係共產黨嘅人呢嘅話呢喺大陸揾水嘅機會好多㗎嘛。你做個公安廳喺個鄉嗰度做個公安廳廳長，你都係揾到好多水㗎嘛。係咪先？咁點解要落嚟香港 赤化香港 喎。點解要落嚟香港？喂，如果嗰啲全部 I mean 全部都係共產黨或者共產黨滲透嘅話，應該留喺國內。有更加多嘅機會，更加多掠水嘅機會的。喂，佢係只不過係即係 I mean 啊，除咗阿土你講嘅家庭團聚都好，佢係唔認同上高嗰種文化，或者上高嗰種制度。即係你唔排除150 人。有啲人係咁樣區分嘅，有位阿哥就咁樣區分嘅，就話呢九七年前嚟嗰啲呢同九七年之後嚟嗰啲呢就唔撚同㗎啦。 點解呢？ 因為佢認為呢，即係而家係新嚟嘅移民呢，不能夠融合香港社會嘅。OK， 屙屎屙尿啊，屙屎屙尿嗰啲係自由行嘅，又撈埋一齊講，屌搞錯咗係咪？即係你融合唔到香港嘅社會嘅時候，咁你所以我哋咪需要有選擇囉。即係以後呢就好似我哋考 professional exams 咁樣，有 multiple choice 啊，唔單止係要唱呢一個嘅香港冇區歌嗰，即係 God Save the Queen 之外，你仲要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睇下你有乜嘢嘅即係對問題嘅價值，你贊唔贊成？唔好問你贊唔贊成言論自由，你梗係問呢個 statement。如果呢一個嘅信報發表呢個連連爭呢一篇文章嘅時候，你覺唔覺得咧？我哋需要反對佢咧？ 唔係啊，喂，外國入籍咧，真係考呢、這個即係國家地理常識啊，考埋歷史常識啊，真係考㗎大佬 ,multiple choice, 真係 旺角翠華嘅餐廳呢喺邊度呢 係啊，真係考車牌都考㗎、啊、 私密奶茶嘅發明嘅地方喺邊度 發明人可能問你係啦 姓林嘅 全香港最好食嘅燒鵝最唔好食，唔係應該係全香港最唔好食嘅燒鵝喺邊度呢？咁我哋有預記啊，呢個容記啊，咁喺度解決。 等收律師信啊，屌！ 剔呢個唔啱喎， 係啦，即係全香港最好聽嘅網台同埋最唔好聽嘅網台。 哇！咁好聽就係呢個咩啊 ？D 一百 唔係 HK Peanut 咯。 哦， 最唔好聽咩？ 唔係熱血咩？ 唔係。 屌你！ 唔好聽係咩？ 我日日聽熱血嘅，你唔撚知咩？屌你！ 冇唔係，我以為你日日聽呢個熱血二台添。 熱血二台講乜撚嘢㗎？屌！ 盛世好身痕咯。 哦，咁身痕㗎？ 唔係啦，唉，即係差唔多啦。 我咪揾阿 Darling 浴室啊，咁樣都得。 唔係，即係 I mean 咧，如果即係如果以呢個右膠嘅角度嚟講咧，解決香港嘅樓價問題咧，唔應該起公屋㗎，應該起呢個集中營咯。 點解 捉 Q 曬嗰啲大陸人啊，或者 credit card 嗰啲嘢呢入去呢、這個，或者你兩代唔響香港，因為要香港人㗎嘛，要本土㗎嘛、可能你一代響香港都唔夠嘅、要兩代、如果唔夠兩代入集中營咁、就可能呢個人口呢可能死咁呢個四分一呢，咁樓價會落啦、就好似呢個盧旺達政策咁樣， 即種族滅絕， 冇錯啦， 種族分離， 即好似我呢啲 都應該咁啦，即係啲右撚，人哋民進黨都唔撚搞啦，都唔敢再搞啊，即唔敢再搞呢個族群撕裂啊，即佢梗係唔會認自己係搞族群撕裂啦，屌我哋保護我哋嗰啲咩香港人嘛，新香港人嘛，佢唔係佢講嘅新香港人， 新香港 係阿爺講嘅， 報講 屌佢啦， 即嗰啲雙非啊、投資移民嗰啲就叫新香港人。 啊屌佢老尾，唔怪得佢翻去咁抗拒啦，因為文匯報講。 我原來你唔知啊，屌！ 唔係我知，我測試下你知唔知？唔係，但係個問題，即我翻翻去個問題嘅核心就係我哋應該要轉話題咯。這個問題真的太討厭了，即是個包子不斷在糾纏，又沒有什麼做， 唔係我哋建議佢應該要行動光領嘅。就唔係淨係喺 Facebook 打飛機，喺個節目裏面去吹開， 即係講幾大都得㗎嘛，喺個 Facebook 係啦，就叫我哋返大陸幫大陸人，屌我得呀，我實去添呀，屌你。 或者好似係陳雲咁樣抬住罐石油氣咁樣去到搞革命咁樣。 佢有石油氣咁樣， 佢成日都咁講㗎嘛，要搞革命㗎嘛，係囉。 咁你辭咗份工先啦，屌你做嶺南大學講師把撚咩？ 唔係啦， 屌你搞革命，梗係要毛澤東咁樣寫文章之餘，唔係淨係 Facebook 啊，係咪要有戰略嘅意義㗎，即係敵進我退，敵進我進啊，嗰啲嘅要寫出嚟嘅，大哥要係咪點喺邊個農村啊？咁樣農村包圍城市，咁你要寫嗰啲嘢之外，你仲要組織軍隊啊，大佬！你揾個朱德翻嚟先得㗎。係 啊， 邊個叫朱德？如果香港係 冇朱西啊，有 哦。 OK， 唔係嗱，即係除咗呢啲，即係除咗個樓價咧個上升，除咗呢個150人之外咧，即係我哋講一個國際嘅事件啦，就係依家美國傾緊呢個民主同埋共和兩黨咧傾緊呢個發債上限。 係啱啱有最新消息。 係。 啊！喺個電話上面啊 ，BBC 啱啱彈出嚟，就啱啱傾掂咗數，咁咧就共和民主黨兩個都即係會話將會 raise 嗰個 debt limit， 咁就再 reopen government 啦。 嗱，其實咧就嗰、那個即係美國嘅債咧，即係我哋之前個節目都講係冇可能係減少嘅，因為一減少咧代表呢個貨幣收縮嘅。 嗯， 即係全世界都有問題， 增加 money supply 係啦。咁但係美國嘅問題咧，就係問題係你就算去到哈林頓嗰段時間嗰個財政盈餘咧，嗰啲錢咧都唔夠 cover 咧。依家美國個國債嗰個利息嘅， 嗯， 就係咁樣啦。即係永遠都入不敷支，永遠都係申請多幾張信用卡嚟冚夠幾張信用卡嗰個最低嘅 limit 啦。 係啊， 即係其實都係咁樣。 即係你一路都還緊免批。 係啦，唔係個免批係你還唔到嘅。 啱啱爭少少仲要。 係還唔到嘅。係啦，永遠都要申請多幾張嘅。咁啊，美國個國債上限都無止境都係咁樣樣嘅。咁但係染污到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假設嗰、那個美國。嗰、那個國債上限即係爆煲啦，即係搵一次真係唔得嘅話，即係對全球嗰個有冇影響呢？咁當然啦，因為全世界啲人呢個儲備呢都揸住美國國債㗎嘛。咁、跟住有啲網友會即係講話咁咪揸住黃金好溫陣囉，但係唔係㗎，因為呢好多炒黃金嗰啲呢 美金交易， 唔係唔止美金交易啊，都係好多啲基金，啲對沖基金啊，啲 guarantee fund 啊，咁佢都係即係因為我哋以前讀嗰啲 finance 嗰啲呢 ,risk fee 係美國國債嘛，佢哋咪係買完美國，即係收嗰嚿錢啦，譬如阿龍你俾10億我買曬美國國債，咁咪有 2.7 厘囉而家係咪先，咁但係我揸住嗰嚿美國國債再按，可能按10次，可能 leverage 10次，咪 2.7 厘呢乘10囉，跟住嗰嚿錢咧，再炒可能黃金啊或者股票嗰啲，咁所以當然嗰個美國個債賴嘢嘅話咧，即係佢嗰個底啊，嗰、那個根基咧都冧噶嘛，咁可能令到佢上高咧，可能炒黃金啊或者炒其他嘢咧，美國國債以外嗰啲咧都賴嘢嘅，咁但係呢個都唔係一個重點啊，重點咧10月14日嗰日有單新聞，就是、訪問呢、這個金管局總裁陳德林， 嗯， 佢話聯繫匯率。應該維持不變， 就 PK 咯 ，PK 咯。如果聯繫匯率維持不變嘅，就正如頭先我咁講，房屋問題係收邊度啊？咁多年以嚟嘅，就是、因為你同呢個美金嘅掛鈎7.8 that's why 你令到如果美國增加呢個貨幣供應量嘅時候，拉低嘅利息嘅時候，香港跟住佢就是、香港嘅利息都低，即係 mortgage loan 都低 ，that's why 咧。點解啲人係冇出路嘅資金呢，就走曬去買樓，咪供起個樓價囉，唔係反蝗蟲呀、啊、 但 係反對呢一個嘅港元同美金掛鈎，如果你想睇其中一個房屋嘅所謂嘅核心嘅問題之一 ,ok? 呢一個先係問題嘅核心呀、啊。 喂，唔係、哦、你講呢個問題嘅核心呢，更大嘅問題就係、是、香港，如果你睇返個人口金字塔呢，香港係一個中年社會，大部分嘅人呢，佢哋即係已經工作咗咁多年，嗰、那個資產佢就係擺曬喺樓嗰度，如果你 就係、是要同呢個美金脫歐嘅話，喂佢香港個貨幣究竟用啲乜嘢？ 唔係而家係進可即係唔係進可攻退，而家係唔係進可攻退，所以而家唔好喐啊！ 自由防到個 stand。 我一路嘅提法就係認為咧，應該係要同一籃子嘅貨幣咧掛鈎。 唔係，我從來我都即係我嘅角度唔同意阿土，我角度咧覺得應該自由浮動。 自由浮動好撚大鑊 嘅。唔係因為 即係我每個月供樓嘅利息可能係唔同咗。 系 咯，咁啊好大镬一件事。 唔系咁，但唔系供楼嘅利息唔同咗，供楼嘅利息可以一样，但可能个汇价上 咁，但系呢个系银行定啊嘛。 唔系汇价上唔同咗啊，你譬如美国佢自己货币都系自由浮动啊，但系佢有个 benchmark 噶嘛，佢 benchmark 咪跟翻十年或者三十年个美国国债咯。 嗯， 可能到时香港政府自己出一啲长期嘅国债，咪攞嗰个做 benchmark， 其实唔系一个问题噶嘛。即係攞個 benchmark， 跟住再加個點子， 講到 risk， 講到尾你個 standard 仍然係喺美金嗰度嘅啫。 邊個 standard？ 即係你講緊嗰個即係嗰個匯價嘅嗰個 benchmark 啊，仍然係建基於 我唔係講匯價 benchmark， 我講個 mortgage 供樓嗰個利息， 利息 應該跟翻自己個地方上面嗰個政府發嘅債啊嘛。 嗯， 如果當你自由浮動嘅話，譬如歐洲供樓利息。是跟返個歐元個債㗎嘛，美國是跟返美元個債㗎嘛，即係自己個國家個債券㗎嘛， suppose 自己個國家應該最信自己嗰個債券㗎嘛，係咪先？ 咁但係呢個係香港一個 small open economy， 嗯， 就你一定係要為一個主流嘅貨幣嚟掛鈎嘅。 更大嘅問題， 咁當然啦，當然啦，有多人呢就話其實呢即係經濟學界或者財經界都有講過咧，其實而家強勢嘅貨幣咧已經唔係美金噶啦，而家強勢貨幣是人民幣。 啊， 但當然啦， 呢啲係一個打飛機嘅。 係咁 ，anyway， 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喂，不如同佢掛鈎啊！屌啊，撲街啊！呢次仲唔係赤化？ 仲大鑊？ 嗯， 仲唔係赤化？ 全世界除咗佢之後，邊個收啊？係咪？ 唔係， 越南咯。 同埋我假設個 point， 要同人民幣掛鈎，人民幣先要呢個國際貨幣。自由兑換， 嗯， 咁但係阿土你唔係阿土你同唔同意呢？其實中國個經濟呢都係攞個政府呢嗰個機器呢去推動個經濟㗎嘛，其實裏面好多千瘡百孔㗎嘛， 嗯， 即係好多問題，可能嗰啲國企佢嗰個營運上面其實好多啲係嗰個管理上面呢嘅 inefficiency， 但係只不過佢將佢嗰個資本帳或者將個經濟體系部分係封閉，咁其實對外嗰啲人先唔會衝擊到你嗰個千瘡百孔嘅問題㗎嘛。當陣時亞洲金融風暴點解衝擊呢啲國家？因為佢哋嗰個經濟體系或者佢哋個資本帳係對外開放㗎嘛。 嗯， 中國嘛，即係大家都知道中國其實好多問題，好多千瘡百孔，唔係即係而家好似強國勃起咁樣，係咪先？咁 崛起 係 點勃起？ 咁但係如果你假設人民幣要自由浮動，即係將呢個人民幣個資本帳開放啦，即係將嗰個千瘡百孔可能俾人射到周身都係箭，但係好似鋸箭法咁樣， 暴露於人前， 係啦，甩咗嗰個西裝冇事。而家叫你剝翻西裝，哇！原來咁多箭頭，喂，到時人哋仲衝擊你咩？ 佢死得好快㗎， 咪衝咯！ 唔係，所以呢個係一個唔合嘅邏輯啦。喂，佢假設港幣要同人民幣掛鈎，佢就要先將人民幣自由化、自由兑換，將個資本帳完全打開， 所以係唔會發生㗎嘛。 當佢完全打開嗰陣時候咧。佢變翻出日本咁樣啦， 唔係我吹嘅啫，你啫。 唔係即係定緊 死。所以反而我覺得一籃子貨幣係絕對可以接受嘅。 唔係，但 係一籃子入面可以好多噶嘛，你可以有歐元、有美金、有日元，乜都有噶嘛。 唔係，其實應該一籃子㗎。即係如果即係譬如好似啲右膠咁樣咧，即係右撚嗰啲講咧，即係成日 hold 住嗰個資產價格上漲㗎嘛。 嗯。 咁應該咧恢復金本位。 是翻翻去 掛鈎 七十年代， 但是我們沒有那麼多金的嘛，或者好像英國那樣，以前英國是銀本位的嘛，是不是？那譬如那些本土人啊，那些右人啊，那些他們不是經常拿著龍絲旗的， 是， 但龍絲旗上面有米字的，英國的貨幣是什麼？ 英镑。 英镑点解叫英镑啊？因为系以前英镑点解叫英镑咧？系一磅银去换一张英镑噶嘛。 系。 咁我哋所以咧，香港应该嗰种货币改造银本位叫港镑。 哦， 即系一磅。 唔系，我就谂住咁啦，即系直接啲啦，同龙狮旗挂钩。 系啊。 吓，港币同龙狮旗挂钩。 系啦。咁但系啲银喺边度嚟咧？ 系。 即系嗱。啲銀咧而家冇咁多銀噶嘛，即係因為全球銀紙好多冇咁多銀噶嘛。嗱、 嗯， 金本位咧冇咁多金咧，我哋就同呢個網上嘅金幣，以前人網金幣掛鈎，所以咧我哋花生台咧應該發明啲花生台嘅網上銀兩。 嗯， 咁到時咧，譬如阿土，你振臂一呼，推翻港共政權，將香港獨立完之後，就將港紙變成港磅。就同呢個花生台嘅網上銀兩就掛鈎。 阿傻 B， 你再講咧就同永通銀行掛鈎噶啦。 咁啊收咗 唔開心噶嘛？ 你唔好屈我啊！我冇講啊！我鼓 唔係啱啲嘅晚訓啫。 唔係我係鼓勵呢啲右撚去做一啲佢自己相信嘅嘢啫，佢講過嘅嘢啫，更加貫徹到底，係唔好講一樣唔撚講一樣就。網上打飛機就好撚勁，跟住就冇實踐嘅。你唔好講我搞革命先啦，大佬。 大家都所以大家都好眼瞓嘅，所以都係下個禮拜先再同大家講。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